欢迎到我他 channel， 我是末日， 我是孙伯父。 今日时间是2021年11月6号。今次我哋要讲嘅题目系马良。呢度系我他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咁啊，承继上一次讲啦，我哋讲游戏的本质之后咧，就讲过啦。我哋跟住落嚟就为咗呢个马良做铺路嘅。咁讲马良之前，我首先介绍翻少少马良相关嘅资讯啦，因为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嘅。咁佢一隻CY 嘅游戏企划啦，佢系一个将真实中嘅赛马佢嘅故事将佢拟人化，跟佢现实中嘅马全部变成美少女化，即系佢唔系拟人咁啦，因为马其实有公有乸噶嘛，入边全部一律变成美少女，不论你原本系公定乸，都全部变成美少女，咁样嘅企划嚟嘅。而佢入边嘅故事啊，相关嗰啲嘢都系根据现实中只马嘅事迹啊，或者系特性去改编嘅，有少少似以前纳凉啊嗰啲嘢嘅企划嚟嘅。咁其实个企划呢都的确系当年纳凉红咗之后若干时间唔系好长嘅时间之后丢出嚟㗎啦。可想而知佢拖咗几耐，一直最近先出嘅 game 嚟嘅啫。当年想当年佢出的时候呢系马良第一期动画出之前就已经开始做前登录㗎。然后据说俾我哋听到嘅都砍掉重练咗最少两次。咁相信系有三到四次俾人砍掉重练嘅。咁各种做得唔相信啊嗰啲啊，我哋系睇唔到噶，佢只系有个 PV 出嚟，同埋根据正常嚟讲咧，如果你搞事前登录嘅话咧，通常一两个月之内你就会出噶啦嘛。 系咯。 但系搞完事前登录之后咧，可以搞两年，即系佢系搞完事前登录，跟住搞第二次事前登录，跟住第二次事前，因为嗰时我仲系你个 email 已经有事前登录咯。咁样啊，我哋几时事前登录过？啊，好耐好耐好耐之前我有事前登录过嘅，佢真系同一次嚟啊，佢再搞一次事前登录活动咁解嘅啫。即系你所想而知佢拖咗几耐，中间如果有正常嘅游戏计划过程，一定唔会咁耐。佢好明显就系入边有啲嘢要重新嚟过，而且系成个砍掉重练嘅程度，先可以拖咁长时间。 嗯， 而 CY Game 都好，算系幸运或者不幸啦。佢个底子够厚咧，佢允许一只手机 game 拖咁耐都唔出街。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咧，佢个 IP 应该系再早少少已经出只烂 game， 然后俾人屌捻到开花。即系虽然而家都系啦， 即系讲到依家唔系俾人屌到开花咁。 诶，唔好咁快讲呢样字，我哋先讲下佢一出嚟啦。咁啊，即系佢今日佢中间隔咗咁耐啦，我哋觉得系好似事前登录两周年纪念，我哋搞个类似咁嘅非官方活动，即系佢个事前登录出咗嚟两年都冇出我只嘅，即系跟住第二期动画要出啦，佢先真真正正可以控制只 game 出嚟。即系你谂下中间搞几耐，咁啊要万众期待啦，一出嚟啦。其实包括我哋啲等待嘅玩家在内都系吓咗一跳嘅，个成绩系好恐怖，远超所有人嘅预期。我谂 CY Game 都冇预期到佢嘅只 game 可以咁好卖，因为佢系一只货金扭蛋 game 啦。咁佢即系啲人扭蛋扭得都几强烈啊。虽然有一部分系关于游戏机制，我哋后面会讲嘅。咁佢一出嚟咧就打败咗当时最卖得嘅个销售量惊为天人嘅原神啦。咁啊。在日本区就长霸了个销售榜第一，就好像100日定100零几日的，跟住先被人踢翻落嚟。就算是而家呢都是依然是长期盘踞在前列上上上的第一名的。咁如果有啲其他游戏有啲咩特别 event 啊嗰类嘢，佢会被人踢咗落嚟嘅。咁但係比之前长霸第一嘅 FGO 就同佢困过啦，咁原神就算啦，原神就算啦。 即係佢对比起佢同一间公司其他比较知名度高嘅公主连结啊、灰姑娘啊，佢霸榜嘅时间同埋嗰个能力都强相当之多嘅，直情系。 即系佢嘅营收咧，系讲紧马良出咗之后嗰一季当季嘅营收啊，系之前嘅几倍，系断倍咁上升，好恐怖，成系成间母公司啊 ，CA 嗰边唔系 CY 啊，系佢嘅母公司啊，成间公司嘅营收，因为一只游戏断倍咁翻。之前 CY 啲 game 嘅所有游戏都个形式都开始下跌，就系马良一出嚟啊，成个打上嚟，系全日本游戏界系地震嘅，直情系去到呢个地步，系你见到成个销售榜啦，都俾佢打冧咗咁滞，成个俾佢拆散晒，咁个销情系相当恐怖啦。咁虽然系咁啦，咁但系咧，咁佢个随住而家出咗半年有多啦，佢哋挂要录音的时候系半年嘅，其实，但系而家就已经唔止噶啦。佢而家就開始三五不時，偶然都會傳出一啲話啲訓練師啦，佢變叫啲訓練師全部話唔退啊，話唔玩嘅風潮啦。你想有時想出頭，見到馬良引退嗰啲嘢，而且有時係真嘅。咁、那個玩家人數亦都好明顯係見到佢停止咗成長，甚至有時會見到下跌㗎啦。 作为一只啱啱出咗冇耐，而且个营收咁 Q 高嘅游戏咧，其实系几异样嘅。因为就算你去到佢最高峰系去到140几亿 yen 每个月嘅，啱啱出嗰个月就因为唔齐月啦，咁由三月开始计，三月咧就90几万嘅，我记得系。咁后屘咧就系上咗去140几万最高峰，咁跟住而家就徘徊喺80到100万左右啦，系比最高峰跌咗少少嘅。但系你话系咪跌好多又唔系，依然都系非常之好、非常之高嘅。以这个2021年9月为例啦，吓 CY Game 嘅除咗马良之外，最好卖嘅系灰姑娘，个销售位系8.9亿 yen， 关布得3亿几，既然都系得一几，多少少就得一几。咁其他就更加要低了。你谂下，但系当月马良嘅营收系94.47亿。 是佢其他嘅游戏加埋嘅唔知几多倍。 即係呢，佢係接近 CY Game 嘅其他游戏加埋嘅10倍，接近未到10倍正嘅。即係我將呢个数俾啲 fan 睇下先，话係咪差咗个小数点。哇，好正常喎，你8亿 ,3亿 ,9亿，咁马良9亿好正常啫，唔係呀 ,94亿嘅大佬。喺80到100亿之间徘徊而家，即係而家系应该系算系稳定咗啦，冇再上，冇再爆出嚟都冇跌。即係佢個銷售係去咁恐怖嘅地步嘅，咁但係咁個玩家啱啱如啱啱個玩家數係越來越香傷少啦。咁我哋呢度就要講下點解佢會有啲咁嘅落差啦咁樣。咁啊，作為一個玩家，我哋理身下先啦。我就係佢事前登錄嗰陣時就開始登錄啦，睇佢一期跟住開 game， 但我開 game 唔係即刻玩嘅，因為我要等星雲天空出，因為我等星雲天空出嗰陣時，我先拆手抽去拆星雲天空翻嚟。所以就我系开咗 game 成个月之后，系过几月，我唔系好肯定系过几多几多过几多，好似过两个月咯。总之我系等到个星云天空出嗰阵时，我先开 game 嘅，所以系比一般玩家迟咗开始嘅。 即系我就系睇咗二期动画之后咧，我先去玩嘅。咁我就系中意阿无声灵佬啦。咁但系我都睇定啲先嘅，即系虽然佢营收好厉害。咁但係我都諗下，即係你呢個新嘅育成系統，因為嗰陣時啲 friend 同我講佢似 Shining Color 嘅 iMask 嗰隻，咁呢我就觀望下先，因為嗰陣時其實我玩 Shining Color 都係覺得有啲唔係太啱玩，所以我擺低咗。去到後尾睇完動畫，正麥昆同埋帝王呢對正得入坑開波，咁變咗做呢，其實我係叫做應該喺資源上應該算係比每日遲玩嘅。 因为我个 account 啊，系开 game 嗰阵时就已经开始在数石头啦，所以我嘅石头像啊，但系真真正正玩咧，就系去到星云天空出咗阵时先有，所以我中间啲活动系 miss 晒嘅，但系登入攞嘅石头系有照之后攞到嘅，咁应该就比嗰啲由开 game 就已经有嘅人嘅资源少好多嘅，其实，因为我冇第二问啊嘛，咁啊李星源啦，咁啊只 game 啱啱你讲 Shining Color 啦，咁最低嘅就系呢个，其实只 game 咧一开始嘅评价，其实而家嘅评价差唔多啦。个游戏内容大概咧就系 Shining Color 再加呢个实况棒球加埋随意啦，就差唔多啦，就系差不多个游戏系统啦。首先你会抽只马翻嚟，然后去育成佢。你有马本身，亦都有 support 卡，呢样嘢就是 Shining Color 嘅。啊，先讲 Shining Color 虽然系 IMA 嘅，但系同 CY 系冇太大关系嘅。佢系 Bandai 边做嘅。咁然后咧，你喺中间嘅育成过程咧，就同实况棒球相似嘅。然后你育成成功咗啦，咁你出嚟个马咧，就先系你真心想攞出去比赛嗰只马嚟嘅，而佢嘅能力都系固定咗噶啦。呢、这个咧就Shining Color 同十分棒球一样系咁样做嘅，咁其实大部分育成 game 咁样做嘅。 即系佢嗰个抽翻嚟嘅马粮咧，即系你预期佢系话一个即战力，其实佢只不过系一个 unit， 你要将个 unit 咧去化为呢个可以用嘅卡咧，你需要经过育成嘅过程嘅，育成咗佢先可以真正咁攞出去用。 咁啊，你育成效果如何就会影响佢最终结果啦。虽然你原本张卡 support 卡先有强弱身嘅，马本身咧就基本上系差唔多噶啦，只有个特性嘅分别，即系我只系强弱啊，强弱上咧马就冇太大分别嘅，一星、二星、三星其实都唔会差好远嘅，因为其实一星、二星、三星你都系上，你都通常都会升佢上三星噶嘛，咁啊， 即系佢质上面嘅改变系二到三，除咗嘅技能上会有提升之外，咁就系。套衫靓咗，变咗决胜服。 其实嗰件都系决胜服嚟噶，但系系一个通用嘅决胜服咯。嗰件都系叫决胜服噶，你系浅橙色，好似制服咁嗰件咯。嗰件系决胜服嚟噶。 应该咁讲系专属嘅决胜服。 系啦，专属决胜服。我唯一一个上过三星嘅二星制重炮，但我就算我养原版嘅，我都俾佢做婚纱噶咯。唔紧要啦，呢个我讲。 咁啊呢个咁嘅模式咧，引申咗好多问题，佢嗰个基本上可以话成只游戏嘅根源嚟，问题嘅根源嚟。咁就最简单就系个 RNG 问题啦，即系随机事件啊，随机生成事件。呢、这个呢就你可以写少少蓝粮，蓝粮嘅只比一跌都好多啦。随机生成事件，你所有胜利啊都系靠运气嘅，因为佢个游戏方式，即系你讲比赛嗰部分咧，其实同蓝粮有啲似嘅，因为你派遣咗出场，你选择咗出边啲马出场，应该系边只马啦。有啲就系多人赛可以拣一扎啦。你选择咗出场嘅马之后，你就冇任何可以做嘅事噶啦。最面佢要讲咪蓝粮，你要拣阵型。你马粮你咪揀佢个策略囉。但係呢呢、这个都系个而家讲埋啦，冇法。因为就系、是、你好似有得揀，实际上你冇得揀嘅。因为譬如我育成咗一隻屠马，唔通你临场先向上去继续追马咩？唔可能嘅事嚟㗎嘛。佢几乎系只有一种嘅擅长策略嘅。只有一种擅最适距离嘅。因为你唔同距离你嘅最适落力值系唔一样嘅。多咗系冇错，系冇害嘅。即系譬如我跑短途，但系俾个 S 嘅耐力佢，系唔会有害嘅。但系为咗练呢个 S 耐力而损失嘅机会成本，就会反映喺马嘅能力上面。所以基本上一只你唔会攞一只 S 耐嘅马去跑短途，调翻转你亦都唔会攞个你个 E 耐嘅马，应该正常 E 耐短途跑唔到嘅。你唔会攞个 B 耐嘅马走去跑长途，所以佢嘅距离同跑法其实都系固定咗嘅。即系比呢个蓝粮更加不如，蓝粮你可以随时哦，单中我要打单中阵啊咩雁形阵，我唔系好熟啦吓、啊。你可以仲可以个雁形阵型，你仲可以任时选，因为冇分别。而呢个入边，你除咗少极少数嘅马，佢系有咁嘅天性，譬如重炮系佢唔同跑法都系有相当天性，即系都有相当嘅适性之外咧，其他马系基本上系 fix 死咗嘅，即系连育成嗰下都几 fix 死下噶啦。你要特登搞我哋叫魔改啦。先有可能去撼动呢样嘢，但系就算你喐咗都好啦，你练成咗之后，养成咗之后，你出赛嗰下你都系冇得改。就算你系攞重炮都好啦，你唔会又寄养屠马又养又就算唔好话屠马追马咁极端啦，屠马同先行你都唔可能同时兼顾噶，因为你只会两头唔同喎。咁啊，造成就其实你好似有战略，但系你跑嗰下系冇任何战略可言嘅。然后所以就变成就系你决定胜负啊，只有一样。就系、是、应该两样啦，你能够左右嘅就系事前嘅肉性，跟住就系纯粹靠运气。所以大家成日都话马粮，我哋正式佢应该系喺台湾登陆咗知识产权啦，应该迟早会出台版噶，但系目前未有啦。佢就个译名就译咗做赛马粮嘅，咁啊，即系大家就讲个小咁讲啦。赛马粮个赛系靠菜嘅菜，即系香港嘅朋友可能比较唔熟啦。靠菜意思即系狗屎运，纯粹靠运气。就叫靠菜，即系所以点解叫菜马粮，就因为都系靠只马粮嘅菜嘅。 系啦，即系点解我哋会咁讲呢，即系如果佢单纯只系我哋个赛事个最后结果会个运气摇数比较高，咁我哋都可以话其实只不过系佢个机制唔系咁好啊。 其实模拟真实咯，因为其实呢个系事实嚟嘅，的确胜负系兵家常事，而且同样都系马啦，其实佢唔同字眼嘅状态可以差好远嘅。即系佢到底佢最终跑出嚟系跑得好定跑得差咧？事前话人知嘅，如果唔系点会点到马啫？如果事前个个都知嘅话，就唔使到啦。 系咁，但系如果承接翻我哋讲游戏嘅本质，其实你呢啲嘢，即系你可以有一定嘅随机要素，但系你可唔可以喺呢方面叫做做得好啲咧？即系唔好去到咁莫名其妙。即系我都系我玩咗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好古怪嘅。我跑希望杯啦，我养中马，嗰只马咧速力都300几，差唔多到400。体力都差唔多去到300，又话俾你知佢输咗俾堆 NPC 跑第八名，我哋小六冇跑第八名，我真系心谂咩事啊？有冇话俾我知咩事咧？我输咗啲乜嘢咧？佢话我唔够力量，但我力量系比平均值高出一截，你话我输咗力量 ？Holy shit！ 之前咧，其实我哋曾经有企划过讲蓝粮，系讲游戏部分，唔系动画。而家最终变咗，基本上都系讲动画啦。咁啊，所以嗰度冇乜机会讲呢、這个，我哋顺便讲翻啦，就系、是、RNG 嘅不当应用行认识。首先就系游戏点解有 RNG 咧？就系、是、因为一个随机要素，一个随机的胜利咧，系可以令到游戏更加紧张刺激嘅。我哋作为一个 trading card game player 就会清楚啦。即系咧，你 top dead top 张劲卡出嚟，如果你唔系 trading card game player 咧，你又去睇游戏王啦。游戏王就系话自己点样山穷水尽，点样绝路嗰阵时候，突然间我信任我嘅跑夫抽卡，唔知咩劲卡， 跟住就係话佢个一发逆转咁就获得胜利。嗱喺故事嚟讲呢係一个好鼓舞嘅形式嚟嘅。咁但係如果係游戏入面呢都係一个好嘅体验嚟嘅。即係我最终係有少少运气成分最终係赢咗。咁但係呢样嘢係建基于几样嘢。首先就係你必须要做咗你嘅努力。即係可谓嘅尽人事听天命。咁个天命顺你所天应咁你然后获得胜利。咁样嘅胜利呢係会为呢个精密计算之下掠死对面。当然啦有啲人係享受呢个过程嘅我唔讲呢样嘢。喺个冇惊喜嘅状况之下得到胜利呢其实有时喺一个惊喜状况下得到胜利呢係更加令人兴奋嘅。呢个系游戏点解要设置一啲 RNG 嘅元素嘅原因之一。咁之二就係令你嘅游戏有更加多嘅变化啦唔会话我计好计尽咗之后你就 fix 死咗啦。即係我打赢就打赢打唔赢就打唔赢㗎啦。咁你冇嘢希望冇得搏啊嗰啲嘢。咁其实本来就系一件双面人有辣又唔辣嘅。但喺呢度入面呢就系同蓝牙一样系一个非常不当嘅应用。就系首先佢嘅 RNG 要素过多。量本身就有问题啦。你抽卡要啦抽卡系够运气啦不过你预咗啦任何流弹抽卡睇咁你都系啦你育成嗰阵时你个事件系点样走出嚟虽然可以用事件卡嚟控制但系呢佢嘅第一佢嘅顺序啦出乜嘢唔出乜嘢啦同埋额外事件卡啦同埋角色本身出咩事件啦会唔会出隐藏事件之类嘅全部都系随机嘅冇任何露足甚至不如蓝娘你做蓝你都有个所谓嘅配方啦虽然个机率都依然系低嘅好嘅养成嗰只嘢出嚟跟住你个培养因子。因子简单讲你就当系一个佢遗传落下一代嗰阵时所带可以带到俾下一代嘅属性啦。佢可以出到咩因子又系随机全系完全随机冇任何嘢系你可以左右嘅。你唯一可以左右嘅就系、是、如果你个速度唔够高咁佢可能出唔到三星速嘅因子但系正常嚟讲你系唔会唔够佢个门监系 600, 我冇记错三星最低嘅门监。是 600, 你正常你好难速力是低过600嘅。我经常撞到嘅情况呢就唔系佢出速而唔够三星或者唔够600而系佢从来出个根性。即系呢就系嗰啲我唔记得边套赌片啦派个博俾佢密龙就类似咁嘅状况㗎啦。你想要速㗎嘛派个根性俾佢。哇系嗰啲入面有啲咁嘅嘢存在啦。先讲我再讲一次读心晶片程式系存在的。卡普已经申请咗专利㗎啦。有兴趣可以听科学地新闻嗰边有讲过。即而且是之前就已经有的你都可以听返同一个新闻。所以佢系可以知道你想要啲乜嘢。佢就系他妈的唔开你练得最高嗰个俾你。因为佢有五维定六维。 五维。 佢有五维嘅属性㗎嘛。五维属性入面佢系随机抽其中一个作为佢嘅蓝因子嘅。即系一个固定因子。嗰、那个固定因子抽边一个属性呢系随机嘅。唔会因为个属性高或者低而选择佢嘅。理论上。 即是佢因子其实佢蓝因子即是讲緊速度啦体力啦力量啦咁呢三样嘢系最多人要嘅。因为呢三样嘢据个赛事嘅影响系最大特别系速度。即是你就马有速度就有得跑啦冇速度就讲乜都冇啦。根性同埋呢个弦呢样嘢呢其实就比较倾向于系特定场合先有用。根性其实比较冇用嘅。弦嘅话呢你依家练比赛马练套马呢弦高系有用嘅。咁但係当然你唔会攞弦去做继承啦。但係呢剛才我哋每日讲嘅情况就係、是、好多时我速力弦嗰600。咁你唔会有太多嘅体力去点另外根性同埋弦㗎嘛。佢就成日根一弦一好啲嘅弦二。 我好少见弦二都可能因为我弦真係太低啦。就先讲下你过咗600你就算系速过咗600佢抽然后佢又真系抽到速呢都唔一定俾三星你㗎。呢个只系有机会㗎。但是相对来讲你出即是譬如我800速跟住你开个两星速因子俾我我都冇咁唔爽我条戏。你系开个弦一俾我佢最终就开个弦一跟一俾我。我最高纪录试过养咗17次草上飞 ,17 次都系跟一弦一。我话呢个机率系直情系读心晶片嚟㗎已经系。即系理论上你得五个属性咁你系五分之一嘅机会。即系如果以计数嚟讲呢如果佢系纯粹平均分布出嚟嘅话我要连续17次都抽唔到三种比较主要嘅属性即是话速力体。连续17次啊都抽唔中呢三个我唔理已经唔理佢系咩星啦。连续17次都抽唔中个机率系 0.00000006 几。咁你諗下系一个几咁低嘅数字我完全理解唔到唔可以用一个唔好彩三粒字去形容啊。所以佢入面一定有读心晶片唔使讲㗎啦。 即系我就当佢冇啦。我姑且暗埋我啱啱个数字，就当我真系咁唔好彩，佢冇啦。你五块抽奖票呢样嘢都系你唔可以控制，呢啲嘢全部都系你不可以控制，而你必须要某一个结果，呢、这个先系恐怖。即系如果话我其实五个因子你抽中边个都冇乜所谓嘅，咁嘅情况下咧，咁你就相对反而冇乜所谓。即系譬如你抽到盐，佢都系俾个盐三你嘅，咁、最多系用途少啲嘅啫，咁唔系。 因为佢点讲啊，即系就算我延三，咁我有老豆老母啊，有阿爷阿嫲噶嘛，咁我咪如果我老豆老母系速或者力嘅，我都仲可以考虑用。 即系如果你一样一个比较平均少少，或者有时有需要的话，其实唔系话去到呢两个属性完全冇用嘅，都有办法用噶嘛。咁但系佢而家咁样出嚟咧，佢仲要系抽中你要嗰、那个，你仲要再抽。你够600开始有三星俾到你抽，但系如果你想600就抽中三星嘅几率咧，我只能话你听，我试咗三四十次都系冇。最恐怖嘅地方就系之前试过噶啦，之前搬咗嚟活动啊嘛，佢其中一个要求系速二星以上啊嘛， 系冇错。 我嘅做法系懒人养成法，阵间可以睇一睇嘅，啱啱好够600速就收工，咁样可以降低个需要嘅时间，然后高速回转啦。佢入面另一个任务要求系要打50次玉成啊嘛，我过捻咗个任务玉成，仲要系青春杯玉成，即是话拖到一半先开始砍嘅，过咗50，我洗完50之后再打多两次，我先见第一次嘅速二。嗰阵时我直情啊，系咪我搞错啲乜嘢？系咪我以为佢系指定要速二，即系唔可以速三都唔得？我咁搞计，唔系望清楚，速二以上喎，即系我系从来喺嗰50几次入面从来冇出现过速二、速三，全部都系速一或者系其他属性，而佢系要求你速二。佢呢种咁嘅 RNG 咧，就系一个不健康嘅 RNG， 同滥粮一样，就系你要非常好彩嘅情况，你先有得胜利，其他情况系一律败出。 然后咧，佢最搞笑嘅仲要系，你听我哋同阿梅日讲完，你依家系碌蓝因子，其实咧我哋唔止蓝因子要碌噶，我哋仲有红因子，即系距离，仲有一啲其他嘅色性啊、技能嘅因子系要碌噶。 红因子系色性同距离啦，即系跑嘅长度同埋呢个跑法呢两种色性距离系同一种，都系红因子嚟嘅。再白因子，白因子就系嗰啲技能嚟嘅，或者系你杯赛嘅因子嚟嘅。咁佢会控制一啲参数，或者系你一出生嗰阵时，或者系继承嗰阵时攞到嘅技能。 即系而呢啲嘢咧，都系讲紧唔系一定俾你嘅。好啦，就当真系俾咗你啦。你阿爸阿妈好犀利啦，继承咗好多因子，然后你喺育成你嘅仔女嘅时候。 佢可以唔撚跳㗎。 你如果唔係金嘅话呢，佢可以唔跳。金嘅话呢，高少少，会高少少嘅，我记得。金会高少少，同埋你个数值如果有提升咗系两倍。咁但係佢要等你跳金喎，金你要双圈喎，你唔係隻隻马可以双圈喎。 呢、這个可能系我真系迟玩，大家资源比较充沛，其实我几乎好似每一次都系金圈。好少真系要三角形我先会见蓝圈囉。单圈都系金圈嚟。关于上性事呢、这个就系继承得好唔好啦，你可以咁样理解啦。 系 两只马之间嘅上性唔好的话，你就个继承会差啲。重点系咧，佢跳啲乜嘢？佢通常咧就系、是、如果金圈就跳5到6个啦，其实都唔会太咩啊。但系其实呢、这个我哋讲呢个系大概平均值嚟嘅啫，即使你阿爸妈平均系一个高院咁解嘅啫。 系 即系有时可以跳一只马，因为佢系 total 有六只计可以继承啊嘛，即系你阿爸阿妈同埋你阿公阿婆阿爷阿嫲啦，理论上真系四大长老加你阿爸妈六只马可以继承。咁啊，佢哋每个人都会各自跳少少，系唔会一只都每一个都唔跳嘅，但系佢有能本事跳一个俾你噶。 系啊， 但佢亦都有能本事跳5、6个俾你噶，所以有时咧会见到只系跳5、6次，就真系纯粹啲男因子系必跳嘅，即系红因子都系必跳嘅。咁六因子系咪必跳噶？我唔系好。 六因子唔系。 系啦。 其实红因子其实都未必跳噶。 嗯。 好鬼衰格噶佢。 系啊，跟住落嚟跟住嗰啲白因子咧，就有啲就好卵长，一串长嘅。如果你啱啱练成嘅话，可能得2、3个嘅啫。咁呢个就系通常系最强同普通玩家之间嘅分别嚟嘅。通常系白因子有差距，其他因子通常大家都拆到嘅。咁啊，呢个唔紧要啦。如果你冇玩嘅，你唔需要理啦。咁佢就可以跳7、8个白因子俾你。咁你只马就会劲到，因为白因子唔系纯粹弯嘅行事嘅，亦都有部分系会跳能力值嘅，尤其是譬如呢、这个佢原创 UIA 杯嗰个因子，如果有三星嘅话，其实就比一般嘅九星马，即通常只系九星马系指男因子、父母杯加埋自己三个人加埋有九星，即系全部都系三星，咁就系最好嘅。咁啊唔一定要九速噶，因为九速先容易见到。 接咗，因为大家唔系三速就唔会攞嚟养下一隻㗎嘛。 嗯、 我觉得反而调返转，如果你要三言三跟三速呢你先难。呢咁样嘅三三三你先难搵。不过唔紧要啦。咁呢啲咁个跳因子又系讲随机，跳得唔够多咁你隻马就半废㗎啦。咁佢太多嘢都系你要养一隻马出嚟，要成功地养好一隻马，太多因素系随机不受你所控制。呢啲咁嘅 RNG 呢就真系好面一面啦。因为我啱啱讲你话 Top Deck 又好，游戏王点样发好，点样上身 Top Deck 都系一次嘅逆转。甚至系田中干李良都好啦，佢嘅胜利都系一次嘅胜负，而唔系绵绵不绝。你系要每一次都系恰巧地正面大家可以要嘅结果，你先会得到真正嘅强下啦吓。咁样 系啊，因为你嘅育成系讲紧唔系我搵两只劲马合咗就算，嗰只劲马咧，即系你首先你要合成一只劲马，你合咗只重马先，重马之后咧。咁你先可以开始养你嘅仔女，开始养只劲马出嚟。我就心谂， 你先要养阿公阿婆先。 系啦，即系佢嗰个优生学嘅概念咧，即系你摆落游戏嗰度咧，其实都唔系一个好大嘅问题。但系问题咧，就系你随机嘅 RNG 要素实在太多啦。你要做呢样嘢咧，系其实花费你相当多嘅精神同时间去做。 仲有钱， 钱 啊！做呢样就做关到另一样。都关抽卡问题，但系相对抽卡问题就系钱嘅问题啦。即系其实我哋成日都讲笑咁讲咧，关布即系 GBF 啊，碧蓝幻想系一只谋财害命嘅 game 嚟啊嘛。即系佢要你俾钱去抽蛋，抽完之后你就要俾钱干。呢就入边唔单止系谋财害命，仲会逼到你癫，因为佢要你俾钱，佢要你花时间，花完时间之后你就要随机。关布同呢度最大唔同嘅地方咧，就系关布系你俾佢谋完财害完命之后，你确实地你会变强。呢度入边咧，唔好意思，唔一定。当然你可以话你等嘅时间足够多，你总会赛到一次几乎完美嘅马能出嚟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嚟啦。嗱，如果一个人正常，你会继续抽卡、继续成长之如此类啊嘛。当你嘅 support 卡强变强之后咧，你前边嗰嚿嘢咧，甚至系话佢开咗个新嘅 event、新嘅杯赛啦，你嚿嘢咧就系半残废噶啦，你就俾人 fail 噶啦，即系等于之前你睇 URA 系练到顶级嘅赛噶，喺你排组不变嘅状况之下。你去打青春杯，你嘅上限系再大咗嘅，即系会变成就系你前面嘅努力就全部唔可以叫前功尽弃嘅，不过就叫做过咗气咯，俾人飞欧咗咯，你要重新再努力噶啦咁就 系啊，即系佢呢样嘢随机要素嗰样嘢就会成日令到玩家就系我花咗嗰段时间，但系我冇成果，即系你一个比较好嘅随机要素就系、是。我就算冇识到最好最强嘅因子都好，其实你应该俾第二条路我行下，即系 都系啲堪用啦，最少系 系啊，最起码嗰只嘢，就算你话即系你好似而家咁，佢有个特别移植噶嘛，即系你应该系育成咗之后，佢应该有其他嘅用途，你有其他嘅嘢可以令到佢有用，而唔系育成失败咗之后，咦冇噶啦，你再练多只啦，你重新嚟过啦。 呢一点咧，又可以参考其他类似嘅育成游戏嘅。譬如 Shining Color 同实况棒球其实都系一样嘅，都系你育成完之后就固定。理论上，如果你育成咗一个次一级，即系唔系最强嗰个嘅角色咧，基本上咧系可以等落咸水海嘅。呢个系事实嚟啊，冇呢一点咧，呢两只游戏最接近嗰两只游戏系冇变嘅。咁如果系滥粮嘅话咧，你养多咗嘅咧可以进口嚟近代化解收啦。虽然就效果唔大嘅，不过你可以养啊马玉露嘅。咁相对你佢仲会有会尝试去考虑养到一半嘅半途中途啲马可以攞嚟做乜嘢，而呢个入边咧，基本上你除咗移植去攞翻个少少钱之外咧，我冇有冇用到嘅，即系而且个移植攞嘅系 SP 嚟啊嘛，我记咗。 佢特别移植系 特别移植有钱，但系我跟普通移植。 普通移植只有钱。 个用途非常少，攞得而且个老回匹回翻嗰卡钱系非常少噶嘛。 系啊， 你养一 level 要10万8万，而且一只几百。个数目之渺茫咧，你系唔会觉得我移植咗只嘢系令我成个人有所进步？之后就系我哋之前讲游戏本身嗰时提过啦，你系要一个合理嘅进步梯度，令到挂得觉得啊，我嘅努力系有所回报，个回报就系一个进步强度嘅进步，可能系玩家之间嘅技巧嘅进步。至于你冇听之前我而家呢度讲啦，最都推荐你听翻我哋讲游戏本身嗰段嘅，可能系你游戏嘅技巧嘅进步。亦都可能是游戏角色的数值进步，它之间有辣有不辣，有好有不好，我们之前有这里不去详细了。但是在这里面，你育成一只马之后是毫无任何进步。 你唯一有少少唔同咗咧，就系你嘅总 fans 数有上升过，但系呢个数咧基本上是范围内的。除咗保持你个工会嘅排名之外咧，暂时好似唔见有啲咩实际用途。 暂时其实系冇咩用嘅，你好似系 fans 数去到一定量咧，佢会有称号定唔知有石头，都系啲屎鸠蛋嘅嘢啦。讲真， 但系呢啲系唔系一个玩家成长嘅标记，亦都唔会令你变强噶嘛。你当然可以话好间接咁话，我攞到石头，咁攞到石头可以抽卡，抽到卡咪变强咯。啊，呢个亦都系啲游戏其中一个令玩家无法觉得自己变强嘅原因之一，就系、是。相比于你话赛道有更加好嘅数值，或者系有一个更加好嘅育成顺序之外咧，其实最大影响嘅其实系抽卡，即系呢样嘢以一个抽卡游戏嚟讲咧，就可以算系一个必要之恶嚟嘅，即系钱系万能嘅，冇钱万万不能。但系咧呢样嘢只能讲喺手机游戏界系常态，但系 CY 嘅游戏入边咧，其实并不完全是常态。好多时都系其实你对游戏嘅投入或者系技术系会更加影响到嘅，甚至系机连都好啦。你自动刀你2000万，你手动刀有本事打能打个8000万嘅刀出嚟，即使你嘅游戏嘅技术，呢个就系玩家指引本身嘅技巧啦。呢个机连是一个硬核的音乐游戏啦， 系冇错，佢一只音乐游戏， 因为佢嘅操作去到短 film 计啊。我哋但呢度唔系讲机连，我哋唔咁仔细啦。但系你玩家嘅技巧。你用边个角色出？你个角色本身，因为大家都系咁高咁大啦，基本上唔会有太大分别嘅。就是、你操作技巧，净系单单一个几时去放技能，系甚至系准确到边个 film 放技能，系可以撑天共地。呢度入边，因为佢要模拟翻马主或者训练师嘅身份，就系、是、出咗场之后，你冇任何嘢可以做，你只能企喺旁边同佢心入边同佢打气。而大家都知道，嗰个结果系一开始已经出咗嚟。呢、这个比现实嘅赛马更加难受啊！老老实实，现实嘅赛马咧，你仲可以心入边祈祷佢会有啲咩奇迹之类之类。但系呢度入边咧，得你咁样决定晒之后咧，一切结果已经张老咗噶啦。你见嘅演出只不过系演俾你睇嘅啫，个心入边嘅感觉更加差。即系嗱呢方面咧，可以话系无可厚非嘅，因为佢比较着重模拟翻育成赛马嘅感觉啦。咁但系有啲嘢你又唔模拟翻现实，譬如系乌拉拉，即系乌拉拉个剧情。特别系指佢个游戏目标啦，系我最想吐槽嘅嘢。乌拉拉或者另一种译法叫译做春丽啦，系一个粉红色短头发嘅元气娘啦。佢喺现实中嗰只本马或者系动画入边都好啦，系一只无胜、生涯无胜嘅赛马，佢系从来冇赢过。记得佢一数落，生涯无胜过，佢系从来冇赢过嘅、而呢个入边咧，佢一开始都冇要求你胜利嘅，甚至唔要求你跑名次添。佢要求你fans 数一定数冇死因啊，但系最后边咧就会要求你名次，最终系呢个要求咧系要求你攞第一嘅，然后跟住就去有马杯就要求出赛就 OK 啦。咁呢度入边就反映唔系话反映个故事本身，熟悉佢故事嚟讲咧，就系、是、喺现实做唔到嘅嘢，系冇错。佢每次一路都输，都一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系好励志嘅，好感动嘅。但系大家都想见一次佢嘅胜利，而马良其实。是完咗个梦想，因为你是可以操作乌拉拉去胜利嘅。咁而且理论上啊，你要打完佢个故事咧，系必要嘅添。先讲嘢，如果你早期育成嘅话，你嘅资源唔够多啊之类，你系可以打唔完，都育成嗰只买出嚟嘅，只不过能力比较弱咁解啫。你系可以操作乌拉拉去胜利嘅，但呢样佢就唔跟。即系我的意思就唔系话佢应该要失败，系咩？要啊，你所有游戏嘅目标几乎都系非常单一地。就系、是、跑第几名冇啦，通常就越高越好， 系 甚至唔系跑指定名次。当然啦，如果你跑指定名次嘅话咧，同呢个大相同系一样意思嘅啫。呢、這个 PAD 大相同关你三本， 系即系其实佢系去到好多马，即系除咗乌拉拉咁样，佢系比较倾向多系以 fans 数之外，其他其实佢同你讲都系要攞第一，全部攞第一。你冇乜其他走位选择咁滞，你唔系二啊三或者一噶啦，你 嗱呢个亦都系啱啱有提过嘅，就系、是、佢有 RNG 元素，因为你最终无论系育成中嘅比赛，定你最终育成完之后嘅比赛，你都系胜负兵家常事啊嘛。但系呢个世界入边咧，理论上所有你见到嘅马都系名马嚟嘅，除咗极少数，譬如乌拉拉或者系。双魔轮都算有翻咁上下噶， 其实入得去都有翻咁上下嘅。 即系理论上喺马，即系如果系马赛马世界，即系俾你见到嗰啲啊，唔计嗰啲出唔到道嗰啲，净系俾你出到道开始计啊。即系理论上最弱就乌拉拉啦，唔使讲噶啦。除咗佢之外， 大部分都是百中选一的名马来的，最少是百中选一的名马来的，就算双窝轮都是这个级数来的。 即是换做香港来讲，你出亲咪就精英大师咯。 是啊，即是而他这个仲有入面是讲紧，如果是讲主角那些，甚至就是那些生涯无败啊、生涯一败啊，有啲咁恐怖嘅数字，其实都系一个传奇级啦。你要生涯无败嘅， 即系你好似阿皇帝咁，大佬无败三冠啊。 喺呢个入边咧，无败三冠基本嚟嘅， 基本嚟嘅。就算攞乌拉拉，我都无败三冠啊！你唔好讲紧我攞其他嗰啲名马， 乌拉拉要无败三冠就真系有啲困难咯。嗰时佢系泥地马，要跑草地就要跑其中一个长，高翻上系长距离噶嘛。 系， 虽然佢个长距离唔系真系好长。呢、这个泥地短途马走去跑草地长途马赢到啊，真系几难。 咁唔好啦啦啦，帝王光辉，我帝王光辉都系无败三冠噶，佢跑长距离我都赢噶。 不过佢入边个故事入边都系有一班嘅叶线嘅，即系如果你可以，不过呢个都可以差少少嘅，就系我好唔容易赢到无败三冠，真系做到啦，即系现实定系动画都好啦，都做唔到嘅无败三冠，我做到啦。然后咧，冇错，其实多咗少少嘅个杯赛完之后嗰个 event， 正常都有个 event 替换咗个特别 event， 仲要唔系好长㗎咋。咁就冇㗎啦。即係呢佢唔系好似达成啲咩成就咁样同你大肆庆祝㗎。 即係我最初育成嗰隻就无声零六嘅，咁佢喺真係佢本身因为佢系其中一场比赛入面佢就断咗嘅，跟住然后就冇办法再跑耐㗎嘛。跟住我打完嗰场，喂佢突破咗命运喎，佢冇断㗎，佢赢咗攞第一名喎。跟住佢就跟住古仔同你讲，佢就跑咯。 即系变成现实中非常难达成嘅嘢咧，呢度入边冇啊，呢度系好似淡淡如水，乜挑都冇，甚至有时打到后边系理所当然嘅事嚟嘅，因为佢系要求你基本上要全胜嘅。 系啊，即系甚至我连中马喂大佬，其实咧我嗰只马好犀利噶，我十几廿场之温全胜嘅。 系啊，如果玩家养嗰只马嘅纪录去到现实嘅话咧，系会再一次成为传奇嘅。就算你唔系养咗最完美嘅马都好啦，即系譬如我养星文犬孔差场全胜已经好劲噶啦，即系其实以育成嘅原则嚟讲，应该都可以收货嘅，但系即系有啲只系应该可以收货咋，即系佢个标准系到好 Q 高噶，但系嗱嗰度讲胜负兵家强势，有边会有现实中有咁嘅马系要去赢到咁嘅地步，但系个游戏系统逼到你必须要养到咁嘅地步。先叫做可以收货，仲要讲紧中间要祈求好 Q 多嘢，我哋后边会继续讲嘅，你先可以预测到，即系变成呢样嘢系非常之唔符合现实的。 系，同埋佢呢样嘢你要达成呢样嘢咧，就好似我一开始所讲啦，即系我达成咗希望杯嘅最低要求，仲要高佢好多，我都系会输噶噃。即系变咗仲我要去达成嗰个条件，其实我并唔系讲紧我技巧或者技术问题，而系我要同你 RNG 要数对到啊。 因为咧，佢嗰度咧，为咗可以令你培育唔同嘅跑法咧，佢系冇，佢真系只有两种条件嘅啫，即系勉强叫三种啦。一种即系其实实际上可以相对咗两种，就系出赛某个赛事，然后获得某个名次，或者获得某个 fans 数，佢只有呢两种嘅目标嘅啫。点解会话可以有就系勉强叫 0.5 种咧？就系仲有一种咧系单纯出赛，不要求名次，咁咪其实只系要求任何名次都 OK 咯。即系其实你可以话你要求15名，咁咪叫做，如果你15只马啦，要求18名、15名，咁咪都系叫都系一样啫，意义上冇分别。佢意思，我的意思就系佢个目标系非常之单一嘅。 系啊，你唔做成一个目标嘅话，你根本冇办法再育成更加劲嘅马。佢个要求就系咁样样，佢要求其实系要去到呢个地步，而你要达成呢个同现实相违背嘅目标，系讲紧你系需要同好多好多嘅 RNG 元素去对到，你先有办法去达成。然后你只要有少少嘅错失，跟住你呢场就已经浪费咗。 要楞少少游戏本质入边提过啦。就算我真系达成到啦，我嘅成就感系非常非常非常之低嘅，因为喺呢个游戏嘅系统之下，令你变得几乎系理所当然。亦都系因为佢基本上冇乜好好地同你庆祝过，即系你如果你就算话开一个隐藏事件俾我都好啊，冇噶，你嘅胜利，你嘅超越历史级嘅胜利啊，你要明白，嗰啲全部都系史诗级目标嚟噶，无冠三霸啊呢啲全部都系史诗级嘅目标嚟噶，都好咯，冇咩改变噶，甚至如果你只马本身同三冠系冇关系嘅话咧，就算你获得史诗目标咧，系冇任何影响，冇任何分别噶。即系变成好似我做咗啲乜嘢都好似冇任何特别咁样啊！即系呢个就系游戏嘅回归，系冇一个正回归俾玩家。唔单止你冇成长，系任何回归都冇俾到你。 即係甚至即係都翻少少就係、是、喂咁衰啲講句話，我真係我達成咗個目標，即係你可唔可以會喺一個因子上或者個適性上可以俾返啲回饋啲玩家，即係我下次例如再育成呢隻馬嘅時候，佢會內置有啲數值可以加成，令到佢呢個因子個繼承更加容易可以攞到三星或者兩星。你咁樣不斷碌上去，咁我喺遊戲上嚟講，即係我當然現實上我唔可以咁樣重複咁加啦。我喺遊戲上我可唔可以咁樣令到佢漸漸變成一隻真正嘅名馬，同佢跑嘅目標相符合嘅名馬？呢、這個遊戲話俾你知，唔好意思，你由零開始，即係你唔該，你再練，你再練多次啦，下次會更加好嘅。 冇，你嘅養嘅馬每一次都係同樣幾乎同樣嘅基礎之下重新嚟過，然後去對到，因為佢係冇任何可以累積性嘅成長，佢勉強可以叫累積性成長就係星星、覺醒同埋個升級啊個 van 兩個可以上升，等級嘅基本上係support卡。support 卡嗰边有等级嘅，但系嗰边基本上系靠抽卡嘅，你唔会靠累积到嘅。 嗯， 咁一个可以容许你玩家累积嘅部分系非常非常地少啊！即系你龙 game 呢啲要你不断咁操作嘅嘢，背后令你操作嘅就系、是、我不断地龙嗰阵时候，我他朝有一日，我会不断咁微小而确实地唔系幸福啊，向目标前进，终有一天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终有一日我可以达成我的目标。无论我的目标是由冲绳最南边去到北海道北边，然后在冬天冻卵死咗，讲笑啫，嗰个大学生仲未行嘅，都好啦，我每一步我都系向前行紧嘅，但系呢度入边咧，你好似喺度跑跑步机咁原地踏步，你跑得越快，个跑步机就向后踢嘅速度就越快，你就喺好似原地不断咁原地踏步紧，甚至个跑步机最少都会话你听你跑咗几远啦。喺呢入边，你系冇任何成就嘅，你只系觉得你又完成咗一个循环。咁你唔系康姆拿，点解会知咗先啦？ 系啊，康姆拿应该玩得仲多我哋嘅阵时。 阿虚好似有讲咗啊，佢大概碌咗好似100次附近，佢巨最后俾啲玩家访问追咗几好多次噶啦，佢最终达到嘅数系下弯100次。我哋系多过康姆拿噶啦，已经系。 哦，我哋原来已经劲过康姆拿噶啦，我哋训练师。即系咧，同埋好搞笑嘅地方就系，有时你会原地踏步，即系有时你嘅进步咧，并唔系因为你嘅技术成长咗。有时我无意中行下，咦，我踩到好似踩到支火箭，我突然间变好犀利，但我唔知点解嘅，好得意嘅。其实我有时唔知点解。 我胜利系冇由来嘅，好似并不是由我努力所带出嚟嘅。 系啊， 即系我嘅进步可能唔系咁啊。首先嗱，先我好似冇乜撞到咁嘅状况，咁啊唔紧要。咁我只能讲个逆向嘅状况就系、是，之前我杯赛嗰阵时候。就会撞到，大家我谂大家可能都会撞到咁嘅情况嘅，就系你同你参加杯赛全部都系玩家嚟啊嘛，咁玩家一定有胜负啦，就唔好似玉成咁样一定要隔篱全胜啦。你胜赢出嚟嘅目标嗰阵时咧，有啲人会好多人都会督翻去睇翻，到底啲赢你嘅马系长什么样子的，而有时你会撞到一啲咧系啊，佢真系好劲，系心服口服，四个 S， 我唔知系咪做得到啦吓，三个 S 我有见过啦， 有嘅有嘅、 啊，我系指三个双 S 啊，嗰阵。 有 四个就好似好少听过， 四个就好少嘅，三个讲紧， 三个我就见过， 速力炎，跟住然后距离式性嗰啲都有 S 嘅，有又系有啲咁嘅黐线嘢嘅。 系啊，如果你真系咁劲嘅人赢咗你，你心服 OK 啦，心服口服。但系咧，你偶尔你都会撞到一啲咧，明明弱你一截嘅，即系无论系数值上啊、能力上啊、点样配啊嗰啲都系，你都觉得佢系弱你一截嘅，但系佢就系赢咗你。 系啊， 咁啊，当然调翻转嚟讲，对佢嚟讲就系莫名其妙赢咗啦吓。咁你嗰下嘅话，心入边就好干，我咁辛苦努力养咁耐养一只马出嚟，然后我就听，哦，你唔好彩，所以输鸠咗。 系啊， 同赛马一样，你系冇 take two 嘅，同真实嘅赛马一样，你唔会有 take two 俾你翻，俾你翻身之如此类嘅。 啊，即系同埋你现实嘅赛马，其实你唔会花咁多嘅时间去处理呢样嘢噶嘛。但系讲紧，喂，你游戏入边，我由练只种马去到练比赛马，呢场叫做公会战咁嘅嘢咧，我系每个月都要做，我由月头开始做到月尾，去到去跑步嗰个时间，我都系做紧呢样嘢嘅。然后佢就会同你讲：，咦，虽然对手比你弱，但系佢运气比你好，然后佢赢咗你，即系好似上次嘅杯赛咁啫嘛。我练只黄金船，哎，我都三条 S 啊，咁对面嗰只嘢耐力又唔够，又冇回体嘅手段。跟住然后呢佢力量又唔系够我好喎、啊。唔知做乜鬼佢就赢咗我喎、啊。我睇过几次我都唔明点解我会输俾佢。 即系佢入边有啲类似隐藏数值嘅嘢会走出嚟，每一次都唔同。嗱，唔系佢个干镜啊，嗰个应该 系 有。 唔系决赛全部住好调。 系啊，我就系讲紧，唔系佢嘅干镜有分别咯。就算系干镜有分别，嗰个干镜都系随机噶嘛。 系。 前面一开始预赛嗰阵时都系随机噶嘛，就当系你呢样都好啦，佢影响都好细 10% 啫嘛。 同埋讲少咗上次咧，我只黄金船咧赢嘅时候咧，个睇调都系不调嘅。佢好调反而唔会点赢，但佢不调会赢。 啊，不过呢个系因为佢个相差其实唔系好大嘅。 系，其实唔大。 我记得好似住不调都系 90% 啊，定八几 percent 我唔记咗啦。 也都算把啦，就算我住不调打玉成，我咪一样赢。 呢个就系真系数值上嘅问题，同埋佢要让你啊嘛。住好调我记得好似110% 啫嘛。 我呢个唔系好清楚，呢个真系要翻去睇翻呢个。 紧要啊，总之个差距好细，佢为咗令你呢方面又调翻转，为咗令个。干劲唔会太影响你个结果咧，佢个参数影响反而好细。我唔知点解，有个你完全理解唔到嘅隐藏数就喺入边嘅。 系啊，咁变咗做其实系有少少违反咗游戏嗰个本质，就系我玩游戏，我希望系自己越嚟越劲，但系我打呢个一个月准备嘅杯赛，我希望你俾我渣，然后我可以更加机会大去赢。因为我赌唔过个随机要素嘛，我咪只能够希望你弱啲，咁就算随机碌出嚟，我都劲过你啦，咁我就得啲赢啦。我觉得好奇怪嘅呢个游戏体验系， 即系会令玩家沮丧嘅地点咧，就系佢好似仿佛，其实我估个制作人冇咁嘅谂法嘅，喺度嘲笑紧你嘅努力。你记录你有咩用啫？唔够人哋一次赛得好彩就赢到你啦，系赛呢个赛再重新一次，系靠赛嗰个赛啊，唔系比赛个赛啊，即系佢狗屎运你就赢咗啦。即系我知道现实甚至现实嘅赛马甚至现实嘅人生都可以咁嘅，但系人系一个大家游戏，系我哋重开咗好多次噶啦。游戏本质就通过合理嘅难度、合理嘅挑战，获得合理嘅胜利，去从而得到个成就感嘅。你咁样嘅靠赛嘅胜利，无论系胜利嗰方定系失败嗰方，都完全不符合呢样嘢。 系啊，我赢咗之后，我谂紧，咦，佢俾我渣啫嘛，咦，我赛赢咗啫嘛，唔系我真系好劲，所以赢咗。即系竞技嚟讲咧，你系会大家去付出咗个努力，然后会得出个回馈，赢输都好，我都可以接受。即系你比我劲，我咪输咯；我比你劲，我应该赢啦。但唔系喎，呢个游戏好似反转咗一个原则咁，佢不断好似每日咁所讲，去嘲讽你嘅努力，努力嚟做乜啫？你最后决定胜负嘅嘢都唔系关于你技术同埋努力嘅问题。 这个呢因为老孙打的是上位组啦，就都上上有个能力强的差距。我打的是公开组，即是下位组。是大家基本上即除了一些真的不够班啊搞不清楚状况的人之外呢，基本上你是贴住个8200数值的上限。超过这个数就会变咗 B 加，咁你就参加不到下位组嘅。咁大部分嘅人都系贴住呢个数字上限去配㗎啦，所以理论上个数值相对似嘅。只有呢次变咗咩呢？配牌游戏。就系你点样配你嘅技能，配你嘅数值。咁当然你可唔可以随心所欲咁达到你个数值呢，就系你嘅技术所在啦，你可以咁叫。咁先唔讲佢，因为理论上一个上位一个下位，系下位系攞去保护一啲达唔到上位嘅人。理论上系咁样㗎，但佢冇得到咁嘅效果都算啦。佢最终系变成咗嗰个 RNG 要素更加重，因为大家都咁高咁大，而所谓嘅最强，其实大部分你都可以谂得到嘅，同你砌得一样嘅啫。咩钉系强，咩钉系弱，好快你就知噶啦。咁即系变成就系又系变成 RNG 要素，全部都系 RNG 要素。咁啊唔止啊，其实我哋仲未讲完，啱啱跳过咗未讲啊。玉成嗰度嗰啲要素就系都系一样噶，就系总有咗啲打碎我的心，即系。佢真系每一次练嗰阵时，总系有啲意外就会跳出嚟噶啦。即系譬如你佢入边咧就系、是、有个失败率嘅。如果你个体力越接近低位嘅话咧，练习嗰阵时咧就失败率就越高嘅。咁呢个同其实同实况棒球有啲相似，但系唔完全一样。实况棒球咧另外有一个叫筋力值嘅数值，你嘅筋力值下降的话咧，个失败率会上升。如果你筋力保持最上咧，基本上嘅失败率系非常之低嘅，好似 1% 嘅。即系基本上你真系撞到嘅话咧，你觉得？OK， 我冇错，因为真系我讲紧咧，我约成10次8次咧，都唔会中到1%嘅失败，而且佢好多时，你又跟住直，你只跟住系顶住顶嘅话咧，连你嗰1%都冇，系0%，绝对唔会失败嘅。但系呢度入边咧，系同你嘅体力正相关，佢冇筋力值呢样嘢，因为咧喺实况版入边咧，筋力值系唔会随住你训练而大幅下降嘅，大部分时间都系跌得好慢嘅，而且你系某啲特定嘅训练，你可以上翻去噶啦，譬如长跑。或者是呢个拉筋，因为其实筋力值就讲紧你嘅身体好僵硬啊， OK， 佢原理 OK， 其实几好嘅。你个身体僵硬，咁你运动起嚟，即系等于你唔做热身去游水，然后抽筋，咁梗系濑嘢啦。诶，呢度入边都系噶。如果你入边其中一个训练系长泳啊嘛，游水啊嘛。如果你游水嗰阵时咩，佢就会浸亲噶啦。 嗯， 呢样嘢就会变成你不断要同个肌肉之神搏斗，唔似呢个十分猛牛咁，十分猛牛基本上你唔想同肌肉之神搏斗嘅，因为基本上系 1% 或者 0%， 系你可以预期你欲成十次八次都唔会做到一次嘅欲成入边有一次嘅失败。只要你嘅欲成方法正确，呢个欲成方法系你汗交可以控制嘅，但系体力下降系玩家冇办法控制。虽然最近已经开始有玩家研究到可以回避佢嘅方法噶啦，就系、是、一大概跳 1% 出嚟都好啦，都唔跑就去读书。所以点解会见到咁多啲延三星越嚟越常见啦？已经系即系呢个首先系一个正常训练嘅失败，而佢系失败嘅。如果你个体力唔算太低嘅状况之下失败，其实佢个负面就你可以话重，亦都可以话唔重。个实际上扣你嘅嘢就唔系扣好多嘅啫，扣一格嘅干劲同埋扣几点嘅能力值嘅啫，应该系五点。你练跑步就跌五点跑，其实咁多嘅啫，唔算太多。但系你要冇忘记，你失去咗一次嘅训练升机会，即系原本你会有训练提升嘅，但系你结果你冇提升到，反而要倒扣，而且你倒扣你倒加过嚟倒扣埋你嘅干劲。你倒扣完干劲之后咧，如果你放住唔理。咁你就会你嘅练习效果会下降。如果你去提升干劲，咁你又再浪费多一个回合，即系你会前后浪费咗两个回合，最少系咁样浪费咗两个回合。 系啦， 而你只马加埋系经唔起超过一次嘅浪费两个回合，咁你嗰只马基本上同汤中系冇分别噶。 系啊，攞去做马有刺身咯，即系其实就算两个回合好啦，我都有办法救到你。最搞笑嘅系，你有时两个回合你都救唔到嘅。 吓、啊，即系有诶，如果佢系出咗个负面状态的话咧，咁你要入保健室，咁会浪费个体力啦。但系第一入保健室嗰个浪费个体力之后，你系一定唔会连个状态都回复埋嘅。即是话你要入一次保健室，然后再去行街去回复翻你个干劲，即系 total 损失三个回合以上。点解呢？因为你个负面状态唔一定可以消除，而个负面状态有时系严重到你唔可以无视佢。其实老实讲啊，练习吃他呢我是不理的了，已经是。 练习吃他都算啦，蓝牙卡先一定要搞啊，因为他会走佬啊大佬。 好，这套方法你足足可以说 ,OK, 我一无力就读书的方法去保持他连 1% 机会都不用试、放心他的 0% 真是 0% 的，不会说 0% 后啊其实我有少数点的，所以都有非常之低的机会，不会他的 percent 是整数来的，所以你 1% 都没有的话他真是绝对不会出现的。先，你用呢个咁极端嘅手法，你系可以回避到练习嗰阵时因为体力低而产生嘅失败几率嘅。但系另一样嘢就系休息，你休息系随机有个偏头痛，而休息喺理论上正常嘅游戏嚟讲，你系必须要产生出现嘅嘢嘅。当然佢有好多嘢可以替代休息嘅，但系不能完全咁样做啦。咁如果你休息嘅话，佢有若干机会两样嘢啦。首先佢有若干机会系大成功，有时系失败。大成功嘅话咧就会回70，正常回50，失败回30，咁样理解啦，你唔好理解入边叫乜嘢啦。咁如果系大失败嘅话咧，唔单止系回得30，甚至回得到负面状态，降低干劲。咁你如果系大失败嘅话咧，你系要连扣两turn嘅，一turn入保健室，一turn行街，或者如果你可以照搏嘅，行街先搏去抽签，然后抽到好签，佢可能都系可能噶咋，会一拼将你嘅负面状态消除埋。咁你一枪就可以解决到啦，好似好好彩，但你都系试两枪吓。即系类似咁嘅嘢，你系冇办法避免嘅，你系冇办法避免休息噶，要非常非常极端嘅状态排组，你先有可能完全避免休息。但系你咁样你个排组同废咗冇分别噶。 系，同埋最得意嘅就系咧，你做完嗰堆嘢，咁我休息完，去恢复咗负面状态，下一晚佢突然同你讲，我头痛喎又。 即系呢两样理论上你都可以话，即系嗰啲咁你唔出街咪得咯？嗰啲咧你已经想打柒佢噶啦嘛。 系 我唔出街都会无啦啦喺屋企头痛噶，我屋企都会食你催泪弹噶，屌喇声！咁我点样唔出街啊？一样啊！你喺屋企正常咁去跑 event 练习 0% 失败嘅练习去练习完，佢都有机会出一个叫做头痛的忧郁之类嘅 event。个 event 已经记捻住咗噶啦，就同你啲仇人你记捻住佢个名字一样噶咋。 系。 其他 event 你都未必记得住佢个名啊！ 即系我完全又觉得莫名其妙咯，即系我已经嘥咗个回合，即系你个要求已经咁苛刻，然后突然间你同我再搞啲咩事件，令到我个育成嘅难度更加提高， 好莫名其妙地俾你搞喎，依家 系。系啊，你系无啦啦天跌落嚟嘅飞来横祸啦，然后你又系又损失咗个弯。 系咯。 嗱，先讲嗱，你系冇错，你可以完全无视佢钢径下降。我再重申一次，因为佢一次就会低绝好调同好调之间差十 percent， 定十个 percent 二十 percent， 我冇记错。 应该系十 percent， 因为佢分面效果同埋 180同120%。 系。 系啦。即系平调就 100% 啦，好调110，即系绝好调120。即是话，如果我放置 pay 10 turn 嘅话咧，其实我都系足都系蚀咗个 turn 嘅。即系我当然我可以赌嗰10 turn 之内有其他 event 帮我提升翻个杠劲。 系。 咁呢个亦都系小不咁受欢迎嘅原因，因为佢所有 event 都系会提升杠劲嘅。 系，冇错。 啊，亦都系之前绿帽其中一个原因受欢迎嘅原因，就系佢嘅出游系可以回复体力，同时回复杠劲嘅。咁你就可以喺接近冇蚀 turn 嘅状况之下。因为你回40同回50差唔多啦，吓佢后面仲可以回60嘅一个，去回到个杠劲嘅，你即系好好控制呢个嘅话，咁你损失会比较少，容易可控啲。但系咧，而家我哋练得耐咗之后，你就会发现，如果你用绿帽嘅话咧，其实个效果会弱得少少，尤其是如果你要练岩的话，咁啊更加个效果会更加显著地差咗嘅。因为佢如果佢企喺岩个位咧，系冇任何帮助。 即系绿帽主要系练速嘅，咁其实速岩都可以用，然后咧。咁你依家新嗰张咧就个理事长，代理事长嗰张嘢就真系咧玩到火滚嘅，真系佢咧可以其实快嘅，佢可以第一年就会触发个事件，由你去拣选项，然后佢好得意嘅就系、是、佢第一个选项你要失机率，如果你机率系失败咗嘅话咧，嗰张卡会直接消失，唔会再出嚟。我觉得一样嘢好莫名其妙，我货金我当我免费抽都好啦，抽翻嚟。抽到两三特啦，佢可以用啦。由一个事件失败咗，话俾你知，呢张卡以后只会有系支援卡嘅效果，而佢唔会有任何事件发生。因为你青春杯出嚟之后个体力消耗好大，如果冇咗个出游，冇咗个体力加成嘅话咧，你系蚀咗张卡嘅，直情系。我完全唔明点解一张抽翻嚟嘅卡可以设计过呢个咁强烈嘅负面效果，消失咗嗰张卡，张卡冇用、啊，咩事啊？黐线啊！跟住。后屘有 friend 同我讲系有方法可以处理嘅，你断 VPN 去等佢再抽过，虽然我试过抽十次佢都系失败，咁我觉得系好智障嘅，你而家即系你嘲讽紧我嘅努力，仲要嘲讽我俾钱啊，你咪黐咗线啊你？ 我唔知可唔可以自我安慰，就系我冇抽所以冇事。 你借人嗰张都一样。 我可以借绿帽噶嘛？ 系。 开始就讲，因为青春杯个整人之强咧，我冇乜特别原因咧，我系唔会拍青春杯，我都系拍翻 U R A。最少我熟悉咁一块，快手揿咗落去，即系我已经唔再强求佢。反正我练到100分同练到95分，只要我抽得好嘅话咧，其实差唔多嘅。 系 我只要抽唔好嘅话，都系一样，都系变次身噶啦。咁所以既然系咁，咁我咁努力做乜咧？即系我求其乱笃笃好咗之后，一样可以有机会出三星俾我，一样可以出蓝三星俾我，我技能练得够都可以，一样可以一扎白银子俾我。 系啊， 咁我努力做乜？我不如蛙水轻轻力咁打，然后靠翻个量去取胜。因为好多人都讲啊，一日练一场够啦，再多嘅话，你嘅精神健康系会出问题，系会影响玩家精神健康。你谂下几咁大？讲紧嘅系真系会个人系成个人去猛神啊，好躁啊，唔知自己做乜啦，自我否定啊，一只游戏对自己玩家嘅影响咁领大嘅话咧。真系其实过咗火，完全系玩晒火噶。 系啊，即系我都系俾，即系我都系同样嘅卡组，同样嘅角色。我花咗时间练咗只马，俾咗钱抽卡去突咗张卡。喂，我谂住喂，其实个游戏体验会变好啦。跟住个游戏话俾你知，唔好意思，你只系到咗起点，你可以准备养啦。你有咗呢啲嘢，然后你再要继续体验我哋嘅 RNG 元素嘅全餐，呢个马粮，呢个头痛忧郁。跟住然后诸如此类嘅好多嘅要素会再招呼你。我屌！ 而且嗱，我哋先讲养一隻马最快，我唔计嗰种星云天空第二圈就出局嗰类嗰种咁嘅养法，你完整整咁跑完，正常你都跑完 URA 嘅，精准俾你都要跑 URA 嘅嘛。你跑完 URA 之后咁样去完成，我咁样先叫完成啊。咁样完成一个圈咧，通常最少20分钟，一般要30分钟附近嘅。特别系青春杯，青春杯基本上30分钟就走唔甩嘅。 青春杯我最快九个字，40分钟，我最快40分钟。青春杯， 可能我真系太轻，我试过半个钟搞掂。即系黑埋我乱读咯，直情系睇上面啲字啊。 OK, 字我都唔捻睇，去读啊。系可以嘅，因为纯粹我要求个有翻咁上下数值个出嚟个 点。系。 咁样都系，不过 OK, 我已经系讲紧呢个情况都好啦，你要用半个钟。 甚至一个钟嘅时间去跑一个圈。而嗰个圈好有可能系扮晒心机嘅。呢、这个亦都关乎一个本来唔系大问题嘅问题。呢度就变咗好大问题啦。就系、是、个 skip 系统问题。如果你话 AV 周有时有时会听到啲咁嘅评价，就系佢个 skip 系统太戇鳩。因为呢如果你话 AVG 你就成日会撞到啦，就系、是、我要回收啲分支啊，有时我要 skip 个劇情，我 skip 咗睇过嘅劇情去到分支位然后选择㗎嘛。有啲比较鳩嘅系统冇 skip 系统或者 skip 系统太差嘅话呢系好浪费大家时间。咁呢啲 AVG 就会俾人屌嘅。呢度入面呢理论上就系一个 SLG 嚟嘅。咁佢故事部分其实同 AVG 冇分别。即系大家最多成日讲嘅就系斗皮斗。就系呢佢嘅所谓 skip,是高速运行佢嘅动作，因为佢会有啲动作，即係马会翘手啊，会跳啊，会开心会高兴。如果你係纯粹欣赏个故事睇个角度呢，你会睇得开心嘅。相对于平面就咁立佢企定定喺度。咁係会好睇好多嘅，係冇错我讲緊 FGO 嚟。咁啊但係当我係要效率地，我係要快，我已经睇过故事，我睇一千万次了，唔需要再俾我睇啦嘅时候。你系冇得一揿，因为有啲 AVG 可以咁样做嘅。你揿完个选择之后，直接跳落下一个选择之，中间系嘢，唔系快速跳过，系冇入边冇反生过一样嘢，直接跳到落下一个选择之。理论上技术上绝对做得到。作为一个开发个游戏话咧，我绝对知道点样做，但系呢度入边冇咁样做。佢选择方法就系、是、应该系八倍速去跳过佢，而佢每碌一个动作咧，其实要时间嘅。尤其是我啲用旧手机嘅人啦。佢个 load 系开好慢嘅，有时咧一啲比较大嘅场景，或者我部机本身已经过热紧，即系其实都几直接。相对系你话佢旧手机都行得喐，其实已经好发心噶啦。但系如果你用旧手机行嘅话，佢系基本上系全速运转嘅要嘅话咧，部机系辣手嘅，几烫啦，即系可能会长期接触会低温烧伤嘅程度。但系正常你唔会长期只手黐实咗喺同一个位置嘅，所以你又唔会低温烧伤嚟嘅。但系就佢会降频，降温降频嘅情况下，佢会好窒下。我就睇住佢窒下窒下窒下窒下咁样， 即系要 skip 唔系 skip， 即系我每一个 skip 唔系真正 skip 咯。 系啊，每日所讲嘅就系、是、我揿 command 同 command 之间，你可唔可以直接跳过去咧？ 嗱，因为我哋用码标，我哋喺录音前我哋用码标读过啦。其实喺唔计过热过唔系嘅状况之下，我一个指令到一个另一个指令之间，即系我揿完一个指令之后，我要等我下一个指令呢个时间，其实系五秒到去十秒附近。如果包括埋 LED 机嘅话，大概系7秒去到15秒左右啦。但我睇感系半分钟嘅。我如果我揸住睇住佢去跳嘅话咧，系好繁重嘅睇感咧，系十几二十秒嘅每次都，即系笃完之后系震震震震震震跳跳跳跳跳。尤其是有啲 event 比较长少少嗰啲咧，佢真系会长啲嘅。 青春杯咯，青春杯有时啲对佢中间咧，一个 command 同一个 command 之间应该系过十几秒嘅。 系啊，所以点解我会成日跑 UI 真系会跑得快好多。咁呢个唔紧要啦，总之就系、是。本来呢个就唔系好大问题嚟嘅，但系咧，当你要不断咁插、不断咁插嗰阵时咧，呢啲少少嘅地方就会火。如果你唔系玩呢只游戏，或者甚至唔系玩开游戏嘅话，你可以谂下，当你赶翻工嗰阵时，有人行楼梯慢慢行，塞住你，中间讲紧可能其实系十秒、八秒嘅事嚟嘅咋，但系你嘅烦躁好似一生一世咁样噶。系，即系呢啲我谂香港人成日撞啦，即系据说其他国家人比较少见噶。咁啊，即系香港人比较急躁，大家都知噶啦。 即系你讲翻工嘅时候，前面条友行喺路中心，喺度揈下手，好似好悠闲咁。 啊，然后挡住条路，你行唔到。其实嗰个期间可能系其实系几秒噶，但可能你讲足成日噶啦。你翻到去就同个同事系咁屌佢噶啦。 系， 尤其是如果佢令到你赶唔切下一班车嘅话咧，你真系屌几日都仲得。即系嗰一种烦躁感啊！你谂下，你喺嗰几十分钟入边系不断发生，你谂下几咁恐怖。呢样系令到佢本来就已经好令人心累嘅循环，个养马嘅循环更加攰。 系啊，同埋讲真嘅，头先我哋所讲啦，你点一场UI 快极都四个字至半个钟，咁变咗做就系、是、其实大家如果有玩开手游嘅，咁你就算衰衰地嘅，咁你玩 PAD 啊，或者你其实少玩手游嘅Temple One 啊Candy Rush 啊，其实你一场好快嘅，你一场五分钟啊十分钟你就玩一场。但系咧，呢只游戏系讲紧你冇半个钟你都唔晒，即系当然你可以我 嗱呢度咧入边我要澄清一点啊，其实嗱理论上啊，你系可以笃一弯几秒开只 game 几秒之后就删咗佢，譬如我跑三弯就停咗佢，下一次会由第三弯开始再开始嘅，佢唔会话因为你突然间要停咗佢而有啲咩损失，所以你系随时可以停嘅。呢、这个相对一般音 game 啊嗰类嘢咧，其实反而更加自由度大嘅。 问题就系咧，通常你唔会咁样做嘅。第一就系、当然佢 load game 啊嗰类嘢入翻去啊，即系你开最系个入标题，然后入翻去，然后再开翻啲嘢。你每一次跳出去，你都会浪费咗多咗时间啦。咁系喺啱啱讲过啦，因为长期碌嘅情况下，其实你对时间已经系好敏感噶啦。你系唔想犯呢啲时间呢个故一啦。第二就系好少人咁样做嘅，通常都系一跑就跑完一场一整场，或者最少系以杯床杯赛之间。即是它入面的目标作为个段落啦。 即是因为同埋除非你真的很熟到你真的倒背如流，如果不是其实你是需要 keep 住去思考你跟住下一步琴晚你要做啲乜嘢，你之前我上一张卡我点咗啲乜嘢，下一张点乜嘢，因为佢啲琴晚卡按四次会升级㗎嘛，即是你有时你会记呢啲嘢㗎，你要去处理啲情报，你断开咗你再要諗返，可能你会按错，特别青春杯呢样嘢好鬼麻烦㗎，你要同时兼顾支援卡的基本同埋你一啲嘅青春特训值，你要兼顾呢两样嘢，你先有办法可以去做到嘅。即系你所以你好少停噶，咁就会变咗做系好得意嘅。我冇半个钟唔玩咯，点玩啊？ 我嘅情况就系会系我系够揿的，所以咧我青春杯出嚟嘅数值咧未必比 URA 高嘅、所以点解会拣 URA 就系、反正我都系够揿， 系 咁我咪拣个悭水悭力啲嘅咯。 系冇错。 咁啊呢个里面仲要再提一提啦。啱啱你提到佢个角色基本啊嗰类嘢。仲有就系佢亦多咗一个实况班球冇嘅随机要素，就系训练支援，即系咧你嗰啲 support 卡啦，佢入边嘅 support 除咗有个 event support 之外咧，佢最主要就系佢会企喺某啲训练场度。如果你同佢训练一齐训练嘅话，即系譬如你佢企咗喺速度训练嗰个训练场，你同佢一齐训练的话，咁佢会有个加成俾你嘅。咁如果佢唔系速卡嘅话，就会少啲；如果系速卡嘅话，就会多啲，通常都咁样啦。咁然后越多马良喺同一个位，越多 support 嘅角色喺同一个位，唔一定马良嘅，有时可能理事长啊嗰啲，佢你获得嘅提升就会越多咁样啦。咁西方班球就冇呢样嘢啦，呢个嘢好似多咗系统，但系实际上佢系剥夺咗你嘅自由，就系咁样。你有几有吉士可以一个，我今次我要练速度，我呢一弯喺我嘅规划入边应该要练速度，但系速度场空无一人，全部跟性群聚。 跟性五人群聚，你会唔得？ 咁你点啊？有人系真系唔得噶，我错。如果你跑 URA 嘅话，可以真系唔得噶。 系，但你都去到尾声啦，讲真。 我系话 URA 嗰个故事啊，因为个 URA 以你点咗几多次去作为提升该项练习等级噶嘛。 系，冇错。 所以有时你会为咗垫高佢嘅练习等级而强行督落去。 系。 呢、这个就系、是、变成好似要随机惩罚咁你咁啦。咁青春杯又相对嚟讲就呢、这个问题比较少嘅，因为基本上随波逐流噶啦。两个都是问题嚟嘅，咁前面嘅话咧就会其实等于惩罚咗你，甚至系如果呢个情况做得太多嘅话咧，你系远离咗个成功噶啦，基本上远离成功噶啦。 系， 青春杯好啲，咁因为你基本上就系随波逐流，边个人多就去边度，咁你就唔捻使拣啦，你同我拣埋佢啦，等住你边个开边个大就边个大咯。我唯一嘅裁量权就系、当两个都系差唔多嘅时候，我拣边个。玩家系几乎没有裁量权嘅， 因为你要始终你都要睇支援卡个得意率。青春杯喺呢方面系有调整嘅，即系就算佢得意佢唔喺嗰度都好，你督咗几多数值都可以。咁但系问题就系、你到最后你其实咪变咗睇另一样嘢，你睇基本咯。 睇人数 系你都系睇人数噶、 就会变成喂咁，其实嗱，你已经系出赛就已经系冇玩家或者冇得选择噶啦，你连训练都玩家选择，不如你跑晒佢咯。即系好简单，我开发个 bot， 边度人多就督我边度，我绝对写得出咁嘅 bot 出嚟，跟住佢玩咯，唔使我玩咯。即系如果你做成咁样嘅话，咁我同翻个咩分别？即系咧，有啲似咩啊？流水线咁样，个上边有嚿嘢过嚟，我个面包我摆唔正，我摆翻正佢。呢啲咁狠机械嘅嘢，我玩游戏嗰阵做，即系我不如去翻工。 甚至衰啲讲句，我觉得翻工得意过养马。 即系点解我要讲个裁量权咁紧要？就系讲紧，如果你冇选择自由，你系冇个裁量权，你唔好得选择嘅话，其实你冇参与紧游戏，你系睇住件事发生，同埋睇住件嘢按住既有程序发生，冇料。 即系所以我哋讲靠裁就系讲紧，我连你入城我都系睇你去边度，然后我去揿。即系我其实系好被动嘅，而唔系我觉得我要练只速力员 SSS， 我要咁样练，所以我要咁样摆啲卡，我要咁样去调整，而系。佢哋全部系军性，咁我咪点军性咯？我有得拣咩？我到我去选择咩？你军性，你军性，即系你个人就系唔去嗰度，咁点啊？ 即系我哋都讲咗好多，基本上都系 RNG 嘅问题。咁其实佢又唔止 RNG 问题啊，佢仲有一个另一个系随机，但系一般唔会叫佢做 RNG 嘅随机嘢。头卡， 呢个亦都系前面讲其中一个，当然佢好多人玩，好多肯抌钱嘅人玩，因为据说有好多系本来系马迷嚟嘅，你知啲马迷有啲抌钱落去真系唔手软噶嘛，就等于啲女，点解啲女嘅战斗力咁娇高？战斗力指佢花消费力啊？点解啲女嘅战斗力咁娇高啊？咁话 Gucci 贵两个你多多声咯，你又帮佢唔到噶喎，老老实实 系， 佢买少个 Gucci， 佢唔知付几多单落嚟咯。你嗰啲月卡档收皮啊你？ 系月卡档真系收皮，月卡档 即系呢个一样嘅咋。我赛马一次赢咗，我赢咗几十万 yen 啊，几廿万 yen， 你一个月付唔付到几廿万啊？我赢一场咋噶嘛？咁因为嗰啲你知佢哋啲三间铺五间铺赢嗰阵时咪放落去咯。你唔好理佢输嗰阵时要食土嘅系佢嘅事，但系总之就系佢系吸引咗一扎肯抌钱落去重钱嘅人落去，而且甚至有一扎马主嚟。我真马喐啲都益益声嘅，你呢啲算啦。咁啊，所以佢会吸引咗好多人去肯抌钱，而佢个系统亦都系着实地。我哋啱啱有提咗少少嘅，如果你唔抌钱抽 support 卡，你基本上肉成嘅水准系唔会有任何提升咁滞。 系， 你唔会有其他累积，因为你抽卡的时候咧，如果你个 SSR 得一突甚至零突的话咧。基本上是惨过一个突满相对应下位理论上算下位啦嘅类似能力嘅 SR， 但系佢突满你系宁愿用个突满嘅 SR 都唔会用 SSR 嘅。 甚至应该咁讲，佢嗰张零突嘅 SSR 呢除咗少部分嘅劲卡，其实就算小笔呢零突都系唔会有人用嘅。咁 其实用咗好耐嗰时啦，先 变咗做就系你系俾钱抽一张其实系未完成嘅卡返嚟，即系你唔似我，即系之前我哋都提过 FGO， 我抽张梅林，抽张保一嘅梅林返嚟我就可以用啦。我抽张保一嘅亚瑟王返嚟我可以用啦。唔好意思呢度我抽张支援卡，抽张灵特嘅抽返嚟佢并不是一个即战力，佢只能够放喺你嘅仓库等待特嘅机会。即係呢样嘢个体验感呢係相当之差。我俾钱啦，我肯俾钱啦，都系其实冇办法获得到。 我唔单止俾钱，我抽啦，甚至我整咗啦，整即系可能真系要整咗你先攞张卡啦。我整埋啦，咁你啊，然后咧整多次啊，唔该， 系 整多四次啊，唔该， 系啊， 拉升， 系啊，就整三次就够噶啦，嗰张卡三突就一定用到噶啦，其实 整三次得两突咋？ 啊，我心谂唔系啊嘛，你俾张能力值得一半嘅卡去玩家去抽。 嗱，攞个比喻，攞铜石都系 CY 嘅，我哋而家大部分尽量都用翻 CY 嘅同 CY 嘅，除非佢系啲性质相近啦。我攞翻 CY 嘅嚟比喻，暗影之章，因为系一只 chain 卡 game 嚟嘅，大家玩个 chain 卡都知，为咗最大化机率嘅话咧，你同一样嘅卡会尽量塞满个上限嘅。通常啊，尤其是啲 T 卡啦，你会尽量塞满晒上限嘅。当然有啲一张你就够嘅，咁可能系防术用之类。唔计呢啲情况嘅话，好多时你都要塞满佢嘅。咁即系话你一张卡你要三张先有啦，但系。暗影师长嘅基础抽卡率，基础抽卡率啦，系即系冇加成、冇特别 event 乜 Q 都冇嘅状况之下，你随便走去抽一出，个机率系 8%，LG 率系 8%， 你有 8% 机率系抽一张，而且你抽一包，所谓嘅抽一包入边其实有八张卡嘅，即系咧同样都系俾同样嘅钱啦，喺暗影师长入边抽啦，其实你系会多咗大概多20倍左右嘅 LG 数。即是话我抽20张有个同样嘅钱出嚟，我可能抽到一张 SSR 马良嘅 SSR 同埋抽到20张阿明师张嘅 LG 卡，两者都系冇指定某一只嘢嘅，我之前唔讲呢个特定指定某一只嘢情况下，咁你谂下边个容易抽到三张啊？佢嘅机率系20倍，系基础机率，唔计啲咩庆典啊、fuse 啊嗰类嘢，然后。OK， 你依然系有机率嘅，你依然系要抽成，你都有可能唔好彩。喺呢度入边，你要得到特定某一只嘢，你除咗井系别无他法嘅。当然你后边要突嘅话，而家多咗个所谓碎片功能，咁啊都系虽然碎片我哋阵间先吐槽。咁但系喺暗影书章入边，你系可以拆卡，无论系几多 level 好，当然越稀有度越高，你个拆个会俾到你嘅层就越多啦。用层去合成你指定嘅卡嘅，所以你要抽成三张卡。你只要唔系太过抽得少，或者唔系太过唔好彩的话咧，都系做得到嘅。即使我更唔好彩，全部都系保底，我保底保到尽，我就拆晒佢保底所有卡，因为我其实理论上只需要三张啫嘛，我唔需要更加多咯。第四张开始已经完全废噶啦嘛，咁嗰啲我全部拆消晒佢，我一定系会换到，我终有一日会换到佢。我系喺呢个层面上，我一样都系不断咁进步嘅。 就算我唔计我玩家嘅技术进步，净系游戏嘅数值上面，我都系进步紧嘅。更加唔好话 SV， 你系可以通过牌技嘅能力去提升，去劏啲劲人啦。而马良咧，之前就一路俾人怨你唔抽唔中，你唔够好彩去抽中某张特，你就基本上系冇用。有啲就系逼你一定要喺 pick up 的时候抽好抽满。如果你过咗 pick up 嘅话咧，基本上系你只能等指定券噶啦。即系我嘅小北嘅特一咧，就系指定券指翻嚟嘅。就是咁样嘅啫。 系咯，我嘅小笔在哪里？我嘅小笔在哪里？ 喺我屋企。讲啊，就系讲笑啫，我都冇第五张。吓咁啊，呢度入边咧就系、是、佢就尝试过修正呢个问题啊，但系佢唔知系为咗拍断自己财路啊，定系孤寒一只，定系点？我唔知道。总之佢嘅结论咧就系、是、佢有送一个叫做碎片嘅物体俾你，那个碎片合到一定数目咧，你就可以帮指定嘅唔系任何一张你指定嘅卡去搭一次咁样嘅。即系理论上算系少少嘅补偿啦，但系佢个补偿方法实在太过少咯。 系啊，即系你要二十个碎片先可以去合成一个结晶，咁结晶可以第一啦。咁然后依家个碎片嘅报酬系点样嚟呢？就系、是、喺跑活动，跑完活动跑晒跑到100万分系跑晒嘅，90万分、92万分咧会有三个，系三个碎片。并不是三个结晶， 即是话你最少要经过七次嘅 event， 而且每次都跑92万分，你先会落到一次嘅特级。但三个 event 即是三个月，你每三个月可以打一次。呢样佢可能系考虑，因为每个玩家都会可以落得到嘅，所以佢唔想跑咁多。但我只能话，一般玩家根本跑唔到100万分。 系一般你正常你每日谂住净系做下日又唔跑两场，你系跑唔晒噶，你系一定 100% 跑唔晒。 之前40万啦，你都唔可以太气啦。 啊，依家佢开咗两倍，我就当你开两倍啦。我哋之前跑30-40万分，依家俾到仲系80万。 而家一场嘅话，如果系 hea 打嘅话，即、就、系、是、用呢个重炮第二弯出国嘅方法，大概攞9000分打完整打一场，你攞几多分啊？因为每个人都会成绩有。 首先先讲啦，李生我唔系最 top 嗰啲玩家嚟嘅，因为佢讲紧佢同 FGO 好似嘅就系、是、你攞个加成角呢、这个角色，即系你例如今次活动啊重炮嘅，即系重炮佢有加成有 20% 加成嘅，佢嘅support 加红佢马良本身都有加成嘅，我并唔系去到个程度，我净系怼啲支援卡嘅啫， 100% 嘅加成跑力战，大概每次半个钟至七个字一场，我系跑大概5万分嘅。 但系我嗱先讲啊，如果我系咁样蛙水式咁样攞9000分嘅话啦，我记得系5到6分钟左右咯。理论上我个时间效率系高过老鼠嘅，当然我的 TP 效率系低好多啦。 系啊，咁啊变咗就嗱，就算好似我咁讲紧，差唔多5万分，咁其实你个活动要跑100万分嘅，即系变咗做你个活动期间，其实你唔可以太过蛙水，你都系要跑嘅。 即系，所以我从来从一开始我就冇以100万为标。 然后你要系要以呢个唔可以蛙水，即系蛙水当然唔系咁好啦。咁即系我以一个基本肉成，我都要去到好结啲结啲，我先有办法去攞晒三个技晶片。然后我要打经过呢个七次咁样嘅过程，我就终于攞到一个结晶啦。然后一个结晶我帮佢达到一达。咁请问半年之后仲可以用嘅强卡有几多张呢？ 你仲要考虑，如果你系千山万攞翻嚟，然后抌咗落去一个可能日后会突然间无啦啦去否定咗你嘅，即系之前阿庞波张活动卡就系打脸你张抽翻嚟嘅卡啦，即系嗰技能叫咩张我唔记得几多张。 波庞，你讲波庞嗰张活动卡 系啊， 我都唔好记得，好似佢打咗自己嗰张 SSR 卡嘅， 唔系自己 SSR 系 SSR 嚟噶，系之前其中啲人喺度突嘅，我唔记得咗系边一张。 双涡轮好似双涡轮，唔记得咗咪双涡轮。其实衰啲讲句，就算小笔依家都唔系咁个个都会用啦。讲真，你开头你唔知练乜，唔知点样摆，你咪摆小笔咯。但系你后屘你练唔同嘅马，练多咗，其实你未必放小笔噶啦。假设我依家嘅目标就系我要下年四特小笔，咁我想问啦，你储到2024度，张小笔仲系咪咁有用呢？我就真系唔知啦。你个条件咁苛刻，我觉得系好古怪嘅。因为你个成本太大，成长阶梯过慢，你根本追唔到佢实装卡嘅速度，唔通佢唔实装卡咩？ 而重点系，其实你冇办法通过更努力去加速呢个速度嘅，你只系到达某个标准之后，即系讲嘅系90万分啦，之后你就要等时间过，你要等七个月去养一次，啱啱噏错咗，唔好意思，你要养七个月去第一次，然后四个七个月，4×7=28，即是两年几。 去第一张嘅，然后你如果一开始第一选择，即通常你会即刻抌落去啊嘛。当然你可以储埋，去到储够四个结晶，你先选择抌落边度。但系抌落边度咧，有可能会即时随住下一个卡池出现，或者下一个活动出现，即刻变咗过气垃圾。未到垃圾嘅，变成冇必要用啦。你用升嗰只已经得啦。 即系同埋讲紧，咪就算我突爆咗一张，其实如果我真系咁需要，我去借啦。同埋你副 deck 唔系净系攞一张卡啦嘛，我副 deck 攞六张卡噶嘛，借一张我自己都要砌五张。咁如果我要靠你嗰张卡，喂大佬，我不如去借啦。我做乜要咁辛苦去突啫？ 佢可能系唔想打搅咗啲人抽蛋嘅动力啦。咁但系其实实际上佢都打脸噶。个例子就系阿爸爸美铺，佢个技能系之前系因为太必要啊，所以同一个技能喺之前喺抽卡入边嘅，应该系双生涡轮嘅 support 卡，我唔系肯定啊，入边嘅一个技能，而嗰个技能系后尾喺活动卡入边，活动卡要攞四特嘅话，基本上就系40万分，40万分第一相对于攞碎片已经简单咗一倍噶啦，即系任何一个你每一次都窝水过，几乎都可以攞到噶啦，基本上你唔好太懒嘅话，你都会攞得到嘅。咁跟住就咁，我抽 pick up 抽，可能最多要抽五井嘅状况之下，你同我讲你 event 就太到通街都系 event 嗰张 SSR 基本上人手一张㗎啦，係差在系几个特嘅啫，即係攞货金都系会瞬间俾人打脸㗎，你唔好以为你努力会俾人打脸啊，你嘅运气会俾人打脸，你嘅努力俾人打脸，你嘅货金都会俾人打脸，基本上系不断咁否定嘅过程，所以点解会咁多人去心累退出，就系因为即系游戏喺度否定紧你，一个应该系肯定你俾你获得成就嘅游戏，居然喺度不断咁否定紧你。呢、这个就系点解马良系会话我哋要先讲游戏嘅本质，就系佢如果根据我嘅理论，佢系完完全全违反游戏嘅本质，甚至系逆道而行嘅。一般游戏你话佢瞓 game， 可能喺呢度设计不良啦，但系佢系个本质同游戏嘅本质相违背。如果你系相信我呢游戏本质呢一套理论嘅话咧。即系呢一点咧，我就觉得系好唔市侩咯。即系我玩 CY 嘅 game 玩咗咁耐，睇住佢出道，睇住佢大，亦都未到睇住佢坏嘅。除咗马良之外，冇出过咁大镬事。佢系出嗰啲垃圾 game， 出啲冇人玩嘅 game， 尤其早期啦。即系仲大家仲记唔记得烧三烧嗰只三个字系 CY game 出嘅？冇人记得啦。即系理论上自个 saga 都系佢嘅。咁佢而家已经系讲紧佢出嗰啲 game 全部都系大部分都好玩咧，就算系最唔好。近较近代少少嘅机年初代机年一周年同你宣布执笠嗰一只机年，佢个系统都唔系咁样，佢系统只系唔够好玩，佢唔系违反游戏本质，佢冇否定过你噶。佢一只模拟马 RPG 先讲一类，你当可以当关杯系佢嘅完成品啦吓。咁旧机年都好啦，就算冇人玩旧机年一周年就要系宣布接咗佢都好啦，都只系做得唔好噶咋，唔系做坏噶。 系咯，甚至衰啲讲句，其实依家 DMM 上面系有唔少 game 系抄紧佢个 system 嘅，即系抄紧你公主嘅呢套 system。其实 都新机年啊， 系即系抄紧新机年嘅 system， 但系其实都唔会去反呢啲咩问题，就系、是、连一只网页 game 都唔会否定你任何一刻嘅努力。 嗱，仲有留一样，仲要讲埋，佢唔单止系派呢个突破嗰个碎片派得少啊，佢喺卖得好好的时候，即使卖得最高峰140几亿嗰阵时。佢调翻转 ，CY 另一个特点就系派石派得好松手。嗱、啊，呢、这个就要回复翻我哋当年讲第二次讲 online game 呢个手机游戏最前线。我呢日嗰一集度，我有机会可以炒翻出嚟，我炒咗出嚟噶啦，我知喺边度嘅。我如果记得，我放埋个链接俾大家。嗰阵时系有讲过，游戏有个明显嘅分水岭，就系大方的游戏胜出，孤寒的游戏没落。嗰阵时就系讲紧呢样趋势。而嗰阵时讲紧系只系一个趋势，但我而家可以话你听呢个系事实。CY Game 当初凭神迹巴姆特跑出嚟之后，都系咁样嘅。佢一半都系包括佢关布啦，包括佢嘅基连啦，包括佢所有个汉版级嘅游戏，全部送嘢都好爽手嘅。唯独系你马良，我真系唔知你黐捻咗边捻条筋，有能本写成个八月，好似送得唔够3000只。即系我唔知佢做乜嘢咯， 同埋佢系送单抽， 吓、 单抽、哦，你叫做系单抽、哦， 即系你相对于关波200抽，保底200抽啊，讲紧、 啊， 你有机会可以再多啲噶，虽然理论上系冇，因为佢有抽中为止啊嘛，所以理论上系冇啊，但系我唔讲呢咁极端嘅，你保底都200抽啦，你机年一搞免费10年，最少都48日噶啦， 咁就170抽啊，你哋都系。 仲嘅系十抽喎，佢唔会同你讲单抽喎。 吓、啊，然后年终又送埋唔少石俾你啦，吓。 系。 即系佢系得闲无事，哦呢、這个残暑见冇咁样送3000石俾你。 系啊。 系冇任何理由嘅，即系残暑见冇，即系冇理由咯。而家暑假，夏天梗系残暑啦，唔系想点啊？佢都可以送嚿石俾你，但系呢度入边佢可以同你讲成个八月。最我记得最孤寒应该系八月嗰阵，而家好似好翻少少，我唔系好肯定，我已经唔再管佢了。因为 佢最近好似1000-1萬单都送咗1500石嘅，多谢晒。 啊，真系多捻谢晒，1500石即系10抽啊。 系， 虽然佢降低咗个门价变咗200抽，但系基年神早都变咗200啦。 系， 即系呢个其实冇乜大分别嘅，基年系抽中只角色就得噶啦。 系啊，你依边抽嗱，你依边仲要最搞笑嘅就系头先我哋讲抽， 又要抽马，又要抽十波卡。 系啦、啊，我谂紧，我如果抽十波卡，我抽唔到马，我抽唔到马，其实我变咗做我有啲双性嘅问题，我系解决唔到嘅。即系例如我依家要练只去练图马，其实波旁嘅色性系好好嘅，但我冇波旁，我真系唔知点算。我唔抽支援卡，我练唔到马，即系我练马嘅能力会练得唔好，但系我唔抽马粮，其实我一样做得唔好，甚至其实有时衰啲讲句，我唔想练马，我想睇下只马跳下，讲下擂把啫，我抽唔到只马。 嗱呢样就好违反人性啊！即系点解大家玩只 game 其实都系为啲马而嚟嘅，其实唔会为十波卡而嚟噶嘛，十波卡得一张图我谂大把，但系我练我抽一只我要嘅马就有佢嘅故事，睇到佢喺度跳，即系唱歌跳舞，即系如果你忘忘记嘅话，佢仲有个唱歌跳舞环节噶嘛。即系呢类嘢佢系有噶嘛，作为一个角色系理论上系远吸引过十八家嘅，但系因为强度嘅关系，你被逼住中间要攞个平衡，甚至你要偏向咗十八家嗰边。我就系嗰啲玩强度，其实基本上系牺牲咗绝大部分嘅十八家。我只有一开始抽到嘅星云天空重炮，其他想要嘅马龙系全部 skip 晒佢，因为我唔想我十八家大难题。 但我就调翻转嘅，我系调翻转，我系为咗马良而玩，我亦真系有2-3隻马良，我系为咗佢抽，冇去到正啦，总之抽晒当期嘅只嘅，然后我发现我嘅马完全冇办法连上去，我冇办法，如果要打上位组，我一定要抽支援卡，所以我跟住后尾嘅马，我基本上放弃晒，一夜我都唔抽落去。 我系晨早知道呢件事啫，因为我系迟咗，我都话我迟咗开 game 嘛，所以我晨早知道呢件事，所以我系喺马嘅数目系好识我嘅意志啊，我真系只有星云先空先会可以落去嘅啫。重炮你即系隔篱嗰位冇咁激动，重炮系唔小心嘅啫，头一抽入边抽中嘅啫，唔关我。 放心啦，星云我都系唔小心嘅。 系，即系互相伤害吓。 系啊， 即系佢呢样又系唔单止违反游戏嘅本质，佢连人性都违反嘛。 系， 佢会逼住你要去做一啲有助于你游戏强度，但系无助于你精神健康嘅嘢。我唔知佢点解要咁样设计，可能佢想设计到去你可以两样都有，或者设计个字讲啲深啲。因为如果你大暗窝的话咧，其实都系俾人屌啊！你睇 FGO 就知啦。 系啦，我正想讲 FGO， 咪将礼装红角色一齐摆咯，你黐线嘅都。 有时有色有辣有唔辣嘅，咁你变成你喺将礼装嘅过程，你无多你多唔少都有都抽咗啲马啦，变成呢个就系你将十匹卡你都会攞到马，你系将马都会攞到十匹卡，就唔会变成咁痛苦嘅选择，你唔使选择，唔俾你选择。有时都唔一定系坏事嚟嘅，如果喺呢个精神健康嘅状况之下， 如果佢系。要求你 support 卡去到咩程度，我真系宁愿你摆埋一齐，我宁愿歪啲 support 卡出嚟啦。 即系而家只 game 其实过咗半周年冇几耐嘅啫，即系未达到一周年。我希望一周年之前，我应该出一次嘅。我即系因为我哋已经录咗两个钟头，我哋应该有排俾我剪啦，已经系。咁目前咧呢一刻啦，其实咧我就见佢有谂过改善嘅。嗱，佢其中一个改善点，我哋啱啱唔记得提嘅，唔系佢话佢嘅改善咧就系、是。其中一个就系个剧本单调，因为你睇隔篱就知噶啦。隔篱系指十八班球，十八班球咧，我玩最中意玩嗰一代，咁系玩最多啦，唔一定系最中意嘅。我玩最多嗰一代 PS2 嗰代，佢入边咧就系佢入边有好多间高校，以高校为单位嘅。即系如果你拣最基本嘅主要高校嗰间咧，就系一个最普通嘅育成训练啦。但系佢有啲系特别好多，譬如其中一间高校好记得噶，佢系开 game 嗰阵时咧已经入咗甲子园噶啦。同时就系你入去第一场就系打比赛，跟住打比赛，打比赛，打比赛，打比赛，打比赛。每一次你淨係打比赛，打比赛完之后你会得到大量嘅点数，跟住你去分配你嘅角色育成。你嘅育成就係你嘅比赛本身。呢个係其中一种用玩法。或者係高校式嗰种主角嗰种，而佢高校嘅话呢就係最普通嗰隻，就係训练跟住有时要比赛，比赛成绩好会有啲奖励俾你，但係都唔係主要嘅，通常都主要都係嚟返个训练嗰度，有啲特殊 event， 咁你讲緊好彩唔好彩。咁啊，各生死各安天命。你练得，如果你正正常咁练咗出嚟咧，就系一个正正常常能够用嘅角色。 咁就唔係话你一定要你都要逆晒天，打到打个天昏地暗，好骄劲你先可以弄得到嘅，只不过你个唔够劲嘅啫，唔够神嘅啫，呢个亦都系同万能差好远嘅地方啊。然后佢会有唔同嘅学校或者唔同嘅故事模式去俾你试，入面嗰边嘅胜利条件、育成方法系差天共地嘅，佢系有八个定十个，唔记得咗，总之有一个一定数目嘅数目俾你，而且据说新版我而家冇玩啦，因为某啲原因，咁啊，即系我而家冇玩啦，其实就只不过系冇咁乜时间，因为育成其实都几花时间嘅。新版咧就系仲会有 DLC 有新嘅故事俾你，唔单止系故事改变噶。佢系连个育成方法都唔同咗噶，就唔系净系即系可能仲有其他特殊啲嘅方法去练嘅，即系譬如达到指定目标咁，佢就会有佢会继续去，你每一次都要达到指定目标，好似你赛车咁样啊，你某个时间点你要快过某个时间点，如果唔系嘅话，你后边佢直情唔俾机会你追，直接拉你闸之如此类，佢有好多呢类唔同嘅变化方法，而目前马良出咗大半年啦，都系得两种方法，喺半周年的时候出咗一个青春杯。而个青春杯本质上同 URA 有好大分别咩？完全唔觉得。咪又系天皇想，咪又系卡城三年，咪又系有马纪念，最后打 URA， 中间多咗个叫青春杯嘅物体啫嘛。 系啊，其实佢应该个设计上系调翻转，如果你系太花时间或者太多随机要素影响，你应该系减低呢方面影响，或者你直情系喺个赛事上嘅设计系有更加多嘅变化，而唔系我又系最后要跑经典三冠，我又要跑 Derby， 又要跑油马。其实实际上我做嘅都系一样嘅，我仲要麻烦咗，仲要识多啲要素，因为青春杯最恐怖嘅地方就系、是。你佢会有提示你嘅，你跟住出场嘅马嗰、那个胜率啊，即系嗰啲圈圈啊、双圈嗰啲，我试过啦，三四个双圈，然后就系赢咗一场，我都唔知咩事，我又唔知做乜又输咗，跟住由嗰场嘢又系白费咗，因为如果我输咗青春杯，我少咗个技能，我少咗一堆点数，其实系少咗好多嘢噶。如果你要练只劲嘅嘢咧，你其实老实讲，你唔系好输得嘅呢场。 即系你啲又打青春杯啊，又打上位嗰啲，话自己躺平，我只能话咧，我呢啲先系真正躺平。每日净系打星云天空五千 fans， 十枪跑一次赛事，跟住就会因为达成唔到五千 fans 嘅目标，因为一定达成唔到嘅，佢成日跑一场啫嘛。咁啊，跟住就会 fail， 但系咁样都算系我完成咗一 round 赛事，然后去入去竞技场督一次。然后入去第日每日任务又督三次，咁样完成咗每日任务，跟住收机。呢啲先叫躺平，即系然后就系净系攞佢每日得入嗰啲同埋 event 嗰啲石攞晒，系咁多噶啦。跟住喺度咪等睇佢会唔会改善咯。因为以正常手机游戏嘅流程嘅话咧，其实如果有系统上嘅改变嘅话咧，其实系需要九个月时间嘅。就算系短期内 event 啊嗰啲嘢更加丰富嗰类嘅嗰边咧，都要三个月时间嘅。所以我当佢半周年开始发现到啲人开始流失啦，诸如此类，谂住去检讨，我同佢即刻检讨好多好啦。其实都要半年之内咧，你先会见到佢真系明显地有所改善嘅。咁、所以而家大家在座两位啦，个谂法都系我咁，我哋等你半年，等到你一周年啦，我当你由半周年开始意识到问题，咁我哋等多你半年，睇你会唔会有迹象改善。唔一定要即刻嘅，你有迹象可以系真系谂住改善紧我哋讲嘅各种问题嘅话咧。咁再谂一谂落去，如果唔系话咧，基本上冇得救啦。喺呢段期间咧，反正你而家育成嘅嘢咧，嚟半年之后应该都会俾人推翻晒噶啦。咁到时先点咯？ 系啊，咁你变咗做，如果你嗱，即系我而家见到佢迹象，其实系佢觉得 RNG 要水样又可以制造到好似可以现实到嗰种叫做随机感啦。即系你有一只好劲嘅马可能会输，即系你好似你麦昆你输咗俾阿米米咁，即系想制造呢啲效果出嚟。但系我想讲，游戏你制造呢啲效果出嚟，一系你又做得精密啲，一系你唔好搞咁多嘢。 我觉得就系、是、简单啲，你育成嗰阵时冇咁多 RNG 要素。你比赛可以话胜负兵家常事，首先你就唔好令到个负个缺点变到咁放大，即系育成之中你输咗咧，其实真系 low big deal 嘅，老老实实 系 有时真系 low big deal， 除咗唔计你过唔到关之外啦，佢都有俾三至六种机会你咯，即系唔计呢样嘢啦，其实又的确其实几 low big deal 嘅，但系因为如果你系自行拣嗰啲咧，就差好远啦，因为佢个扣人体力差好远，你。跑第一嘅话系扣十五体力嘅，如果你系跑第五定六名以外嘅话咧，即系成叫败北啦叫做，咁你嘅话你系扣三十体力嘅，扣多咗一倍嘅，咁你几乎冇一半弯噶啦，理论上喺入边换算嘅话，如果系咁嘅话咧，其实唔输得几多次嘅，唔可以揾翻你几输几多次，其实但系当然都系嗰句啦， 你应该是设定在个中间位，而不是一定要胜利。 是啊、 边有包生仔的、你生仔生女都二分一啦，都冇得包啦。你十五隻马、十八隻马跑，下下都要第一，合唔合理先？ 系啊，完全唔合理噶。即系我应该觉得头三名你个条件应该都系要系，即系你得到嘅奖励应该都要差唔多。你攞第一真系好巴闭嘅，你攞到无败三冠嘅，你应该再有额外嘅加成，而唔系跑完哦无败三冠好嘢，跟住就冇事发生啦，我继续跑。 无论系名义上定实际上，佢都系冇乜反应过算啦。咁啊呢度再讲都系叻翻啱啱嗰啲嘢噶啦。咁呢都系差唔多啦，我都叫佢躺平等一周年，结论就系呢样噶啦，基本上。暂时是冇得救嘅，只 game 咁严重性、系统性嘅损失，有时好，甚至我会好奇，其实会唔会砍掉重连版本反而冇咁大镬咧？可能系砍掉重连版本咧，比较接近游戏嘅方式。呢只嘢咧，我硬系凝住佢，为咗贴近真实嘅赛马嗰种感觉咧，佢会令到你好违反游戏。因为如果游戏或者系现实就系咁好玩嘅话，咁我哋唔使玩游戏咯。我哋搵现实得啦，我哋去养马得啦， 系咯。 咁但系问题就唔系啊嘛，所以游戏应该有游戏特点噶嘛。但系佢可能，我唯一可以帮佢辩护就系佢可能过于执着还原翻现实赛马感觉，令到佢喺游戏上面有所缺失。呢、这个唯一少数可以同佢辩解嘅余地啊，但系都唔系一啲咩有力嘅辩解啦。 系咯，即系讲真，我玩即系好似每日咁讲，即系我玩游戏应该要同现实有所区分噶嘛，即系个系统上嘅都系唔同嘅。咁其实点解你要去咁侧重于要去现实而搞到个游戏咁难睇咧？即系要玩嗰个咁辛苦，你做嗰个我唔知道轻唔轻松啦，但系玩嘅话咁辛苦，其实为咗啲咩？即系我唔明点解要做到咁啊！即系呢个真系好奇怪。 我先唔讲游戏设计一部分，以 CY 嘅情报收集，佢一定已经应该系非常清楚玩家而家撞咗啲乜嘢问题噶啦。如果佢仲冇办法对症下药嘅话咧，我就讲有人讲你只 game 就算几捻好卖都好啦，佢都系一只值得放弃游戏。 嗯。 我哋咁，我成日唔系真系想咁灰咁多，你见到，因为我哋基本上两个钟头，绝大部分人都系点紧只 game， 即系我真系好耐冇试过撞到一次，我系由头闹到落尾嘅。电影我系经常撞，我立瞓撞嗰啲瞓撞就真系可以由头闹落尾噶啦，比如 free 嗰啲咁嘅垃圾啦。即系咁，但系游戏嘅话咧，你因为点解？如果你一直瞓着嘅话，你根本就唔会玩，你冇咁多嘢去闹，即系你叫我闹两个钟头闹，我系闹唔出嘅，因为我冇玩。 系 就系咁简单，一大堆垃圾游戏玩得少咩？我而家呢一刻啱啱我仲做得紧，咁咪如何啫？因为只系冇咁多嘢俾我闹噶嘛，佢冇咁多人我不满噶嘛，即系所以就咁我哋都讲咗两个钟啦，你都闹啦，再落去都系叻噶啦，咁啊，我今次都差唔多啊咁多啦。咁啊，如果你系训练师嘅，你欢迎我哋倾下，有机会嘅我哋话唔定可以再讲多少少诸如此类，或者我哋喺同佢佢嘅记录都可以嘅。我相信出街的时候我哋仲开紧嘅，虽然我应该继续躺平紧嘅，咁样就系咁啊，有机会再见咯，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